美关系遭受全面冲击，不符合两国人民利益，不符合国际社会期待，不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中方对此明确反对，重申中美建交四十多年来积累的重要经验，就是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相当温暖，亦有一两阵雨，星期日稍后气温显著下降。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54点，跌222点，成交额1350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44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76点，升25点。部分活跃港股：保利协鑫能源3.6升1.62，腾讯控股469.6跌11.4，比亚迪股份287.2跌9.4，美团267.4跌2.2，阿里巴巴159.5跌3.5，盈富基金25.3跌2.2，药明生物111.5跌6.9，安踏体育119.7跌0.9，长城汽车33元跌2.1，李宁84.25跌2.2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1，英镑10.633，瑞士法郎8.498，澳元5.838，加元6.282，新西兰元5.584，欧元9.004，每百日元对港元6.8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248。日经平均指数报29,647点，升754点。港金现价报16,53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3.5美元，卖出178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在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较早前近银禧花园慢线的坏车仲系处理紧，一带交通挤塞，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银禧花园慢线有坏车，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咁至于较早前在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深井快线的意外事故就已经清场，车龙嘅大消散嘅，而家龙尾去到加龙村，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咧近深井快线的意外虽然清咗场，龙尾都去到近加龙村。咁另外咧喺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井栏树嘅慢线有意外，咁而家大开始挤塞，车龙排到藤龙台。就是清水湾道喺西贡方向近井栏树慢线有意外，龙尾藤龙台。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接近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空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天水围的天影路因为紧急维修，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的车辆暂时都是禁止左转停下路，港铁巴士 K76 是需要改道行驶，经过请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骏业里行人桥面去旺角。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了，今晚的日落时间是下午的5:46，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28。依照法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起走过。 我是杨少雄，叫我形容一下宝佩如这个人，一个傻丫头， 感性同埋冇机心嘅小妹妹，好期待嚟紧同佢一齐拍档，访问唔同嘅年代我认识嘅圈中艺人朋友。十一月六号起，逢星期六晚上10:2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杨少雄同埋宝佩瑜一起走过。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是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97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闹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里，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那句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陸宇光、楊立門。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今日为大家主持嘅咧系有我陆宇光同埋杨立满啦。咁啊，欢迎大家收听自由风，自由风啊！ 系你好，大家好。 咁啊，今日开始咧就开始要用安心出行咯。咁啊，讲紧嘅就系咧，除咗一啲嘅豁免人士之外咧，咁啊要进入一啲嘅政府场所啊，咁包括食环署辖下嘅街市啦、小贩市场啦、熟食市场啦、康文署辖下嘅博物馆、图书馆同表演场地啦、室内体育馆啦、户外体育处所啦、民政事务总署辖下嘅社区会堂啦、社区中心啦等等，以及咧就系譬如系公立医院啊、法院大楼啊等等。呢啲嘅地方咧，都要先使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扫二维码，先至可以进入吓。咁而如果豁免嘅话，即系譬如系一啲嘅65岁以上嘅人士啦，咁佢哋亦都系需要咧系填纸仔吓，要填翻自己个人资料，并且咧就系要咧系经核对咧先可以入得嘅咁。咁但系睇翻咧今日阿杨立文啊，即系睇翻啲传媒报道咧，咁好多地方嗰个嘅情况都有少少可唔可以用混乱嚟形容咧？有啲。有啲長者、有啲市民又真係咧，冇安心出行啦，唔係好適用啦，嚇咁啊，亦都係有啲不滿嘅情緒啦，又或者係有啲人係獲得豁免嘅，要填紙仔嘅，都花咗唔少時間，所以填紙仔嚇。 嗱，我諗任何新嘅一啲政策推出嚟，都一定會有一啲落實方面嘅一啲困難嘅。尤其是今次嗰個影響都頗大啦，因為所有政府嘅處所都需要係掃呢個安心出行。咁當然政府就話係有一啲從寬嘅處理啦。無論你係嗰個用家或者係負責監察或者控制呢一個出入嘅一啲員工啊，即係政府嘅員工都好咧，都要知道嗰個究竟個度喺邊度咧嚇，即係你話寬鬆，咁係寬鬆到咩程度咧咁？咁呢個咧就政府首先嚟講就唔係講得好清楚，咁可能都要實行一段時間之後，然之後我諗當局會去檢討一下究竟哪一個度才是最適合的寬鬆度呢，因為有很多人真的沒有手機，有些人不適用，或者員工方面是不知道究竟拿捏到個點去哪裡，這個都是一個問題來的。 首先要讲返呢个安心出行嘅流动应用程式啦，咁其实都必须要喺智能电话嗰度安装啦，咁所以其实呢过去呢一个礼拜呢都好多嘅讨论，就係话即係有啲市民佢可能係冇智能电话嘅，佢负担唔起嘅，佢自己冇一个咁样嘅智能电话係用，咁点样做呢？咁有啲人士可能係佢哋唔係好识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嘅，或者係佢都唔係好学得识，即係可能係有啲长者啦，有啲嘅唔同嘅市民，一啲嘅唔同嘅原因啦，佢唔系好用到呢个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嘅，咁变咗咧又系一个困难啦吓。咁而咧而家好多呢啲政府场所都真系咧好多嘅市民咧吓，无论系咩阶层都好啦，咩嘅好多嘅市民咧系都经常要去嘅地方，尤其是譬如公众街市啊咁。咁所以见到今日传媒报道就见到系好多有啲人咧真系向传媒讲翻啊，就话。我真係唔識用安心出行，我真係冇安心出行㗎喎，咁变咗可能会减少咗去呢啲地方嘅一啲机会啦，咁而嗰啲档贩亦都话啊，好似今日睇落又真係人少咗喎，咁呢个措施可能会影响到佢哋嘅生意㗎喎，咁。當然啦，即係都明白咧，就而家政府係為咗更加去到有效咁去追蹤疫情咧，就係作出呢個嘅安排啦。咁但係如果呢個措施係都真係影響到一啲嘅市民，甚至可能係一啲市民嘅生計嘅時候，咁又應該點樣處理？係咪有啲地方可以做得好啲咧？ 你話政府嘅街市因為要用呢個程式，因而流失咗一啲顧客去一啲非政府營運嘅街市咧，呢、這個我諗係好難避免嘅呢樣嘢。的確有成幾廿個甚至成百個係非政府嘅街市而家營運緊啦嚇。咁如果市民係貪方便嘅，佢就真係為咗避免呢個困難咧，就真係唔去政府嘅街市都未定嘅。咁但係我覺得呢樣嘢未必係一個好長期。嘅事咯，可能有啲幫襯開政府街市嘅，佢又未必一定係完全每一次都為咗要避免呢樣嘢，就去以後都唔去幫襯政府嘅街市。咁所以我諗呢個都要係等佢實行翻一段時間，我哋先至再檢討翻個情況。 咁不如都呼籲下聽眾啦。咁大家又今日有冇去過呢啲政府核下嘅場所咧？大家有啲乜嘢嘅觀察咧？大家又有冇用到安心出行咧？又或者見到？安心出行呢個嘅措施有冇咩嘅麻有咩嘅問題啊嚇出現過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啦。電話旁邊咧就請嚟食物環境衛生署副署長負責環境衛生嘅黃淑嫻同我哋傾下啦。副署長你好， 係 Ivan 你好 ，Raymond 你好， 你好， 係你好啊嚇。都知道咧，你有去一啲嘅街市度觀察過啲環境，你自己觀察到啲乜嘢啊？ 係啊，我哋今日咧都出咗去21個街市，當然啦，係大家同事分工啦，就去睇個實際嘅情況嘅。咁我哋嘅觀察咧，那個情況咧就係大致暢順嘅，因為咧初期咧，我哋都係本住咧呢個務實。體恤的態度咧去處理，咁咧就有三方面咧，即係我哋觀察到啦。第一咧就係市民，咁其實咧大部分嘅市民咧對於個新措施咧都係理解嘅，因為係對於抗疫咧係有幫助。咁當然啦，就有啲老人家咧就喺使用嗰個二維碼，即係係掃描二維碼咧係需要一啲協助啦咁。咁另外相反呢，就好多商会代表呢都有陪住我哋呢去视察嘅，咁佢哋呢都係表示支持嘅。咁当然啦，我哋都听到个别相反呢就希望我哋即係完善啲措施啦，盡量避免呢就係影响到佢哋嘅生意。咁我哋呢方面呢我哋会有啲跟进嘅。咁而第三方面呢就係職員啦，咁佢哋呢都非常之積極嘅，咁亦都呢理解即係明白嗰啲指引，咁佢哋都喺過程之中呢都俾咗一啲意見嘅回饋我哋啦，咁我哋亦都呢係即係管方呢，我哋亦都希望呢喺個人手安排呢盡量可以舒緩佢哋嘅壓力囉。 剛才我哋都引述到咧，即係有啲傳媒訪問到一啲嘅街坊市民，咁佢哋話，即係對於呢個安心出行嘅政策，可能有啲覺得有啲麻煩啦，咁就減少咗嚟一啲政府處所，譬如街市嘅機會啦，亦都影響咗啲檔販生意啦。你會點樣回應呢啲市民嘅聲音啊？ 我哋咧希望市民咧了解咧，即系呢项措施咧，我哋系希望咧可以帮到咧，即系政府咧，譬如如果有一啲确诊个案咧，嗰、那个流行病学调查咧，同埋追踪咧系做到。咁呢个咧系抗疫嗰个措施一个重要嘅一环嘅。咁我哋明白咧，就系喺过程之中啦，因为市民咧都需要时间咧去适应同埋去习惯。咁所以咧，我哋喺初期咧都系着重咧与教育啊、劝喻啊，同埋宣传，咁同埋咧就系、是、尽量帮佢哋嘅，即系提供协助。譬如咧，今日咧我见到啲同事咧都非常之好啊。有时咧老人家咧，佢揸住嗰个智能电话咧，咁佢就将嗰、那个即系程式咧，就即系嗰个镜头咧就放到好埋啊。咁佢话点解嘟唔到嘅咧？其实咧佢就要嗰个方格入边咧系见晒成个二维码咧，佢先嘟到咯。咁所以咧喺呢啲情况咧，我哋会帮佢啦，同埋咧亦都会如果佢唔识下载嗰个程式咧，我哋亦都会帮佢下载嗰个程式嘅。咁所以咧，我哋亦都咧喺嗰个过程之中咧，就市民啊或者商贩咧都有啲问题咧，就系、是、提出嘅。咁我哋翻嚟咧，亦都会咧系综合嗰个经验咧，我哋会准备一啲常见问答，咁样咧就会系发放俾佢哋啦，同埋系上网。咁咧我哋亦都咧观察到因为咧就系、是、嗰个情况咧，因为大致都系畅顺嘅。咁我哋会继续咧就系同佢哋保持沟通，咁希望咧。就係、是透過溝通嘅過程咧，令到嗰、那個推展一個措施咧，係會更加順利同埋成功咯嚇。 嗯，王小姐，我就想問一問咧，嗱，我到而家聽到有啲嘅反饋意見咧，就係話一來有啲人話啊好擾民啊咁啦，二來咧就係話啊咁你點樣執行啊？好多街市有好多出入口嘅喎，咁係咪好難去執法咯？咁樣嗱，咁其實在此之前咧，我都有去街市啊，我都知道其實好多街市咧都已經係有個人住喺度，係量啲入嚟嘅人嘅體温㗎啦。咁當然街市有好多出入口嘅，咁你而家去實行呢一個嘅措施嘅時候，係咪要刪減一啲出入口咧？同埋喺有嘅出入口嗰度，係咪要增加多啲嘅員工去幫？好似頭先講話都唔識 do 嘅，咁教啲人點樣 do 啦？啊，又要量體温啦，咁係咪多咗好多人手去做呢樣嘢咧？那個落實嗰個順暢度有幾高咧？其實 係啊，多謝 Raymond 嘅意見啊，即係你嘅觀察咧好到位啊。因為咧，其實咧嗰個出入口咧，你知道街市嗰個情況啦，就好多出入口嘅。咁每一個咧嘅實際情况都不同，咁我哋要睇翻个人流啦，同埋现场环境咧去即系检视嘅。咁样咧，我哋咧其实咧都因应呢、這个因为要落实呢个措施啦，我哋咧已经透过咧内部即系、就是、一啲资源嘅调配啦。咁当然即系、就是、因为时间所限咧，咁即系我哋尽量系即系人手调配啦。咁但系咧，我哋已经争取咗资源咧，日后咧系会增加人手嘅呢、這个第一啦。咁我哋今日嘅观察咧就系佢嗰个入口咧，即系出入口咧吓，我哋见到咧因为嗰、那个市民咧就四方八面咁嚟啦，咁佢就将嗰啲出入口咧嗱，有啲就系纯粹就系安心出行扫描嘅，有一啲个入口咧就系、是、有一啲就系安心扫行安心出行扫描，另外一啲咧就系、是、要填纸仔排队嘅市民。咁样咧，我哋希望咧，即系如果市民咧系配合咧，即系多啲用安心出行咧，咁我哋就可以咧系腾空，即系多啲入口咧，就系、是、做呢个纯安心出行咯。咁变咗就我哋嗰、那个开放嘅入口咧就可以多啲啦。咁、而另外一方面咧， sorry， 即系话有个人如果系唔想 do 嘅或者唔识 do 嘅，你就会叫佢排第二个队去过第二个 队 入 口入。系啦，系啦。咁、变咗咧，佢嗰条队咧咪会多咗少少时间咯。咁但系咧我哋会总结经验，点样可以做得更好啦？同埋咧迟啲咧，我哋嘅人手咧，我哋会增加嘅。咁亦都咧，当佢充裕嘅时候咧，譬如当佢排队嘅时候咧，我哋啲同事咧都开始帮佢咧就系、是、集一啲资料啦。咁然之后就加快个流程。咁咧我哋咧亦都收到啲意见嘅。佢话啊，你嗰张纸仔咧，譬如我拎翻屋企啦，等我啲仔女帮我填咗。咁我嚟到，你净系核实咗，咁我可以入去咯。咁呢啲方法咧，方方面面咧都可以加快嗰个流程，亦都令到嗰、那个过程咧系畅顺啲嘅吓。 嗯， 可唔可以即系再问？ 問清楚啲，即係咪話嚟緊所有呢啲嘅食環署街市都會採取你呢個方法，就係話有啲入口咧就係、安心出行嘅，有啲入口咧就填紙仔嘅咁。咁而其次咧就係、你頭先話遲啲會加人手，咁遲到幾時加幾多人手咧？咁因為而家嚟緊其實你無論係填紙仔同埋去檢查嗰個入嚟嘅市民係咪有用安心出行，都係要人手噶嘛。咁有冇話要計即係要加幾多人手先至會夠咧？ 我哋嘅目标咧就系、尽快去加人手啦。咁而咧，我哋咧食环咧都有好多街市嘅。咁而每个街市咧，因为佢嗰个出入口咧个数目咧亦都唔同。咁我哋咧系即系都已经系盘点过咧出入口所需要嘅人数噶啦。咁我哋争取咧就系、最快嘅时间咧可以增加呢啲额外嘅人手咯。 其实因为个措施咧就系喺好短时间之内宣布就要实施啦。其实系咪太急咧，令到你哋即系未有办法去到增设得切人手咧？ 我哋觉得咧，如果我哋认同咧，即系防疫抗疫嘅目标咧，就系即系应该系踏出第一步嘅。咁我哋都即系好希望咧，市民咧可以谅解啦。咁喺过程之中咧，系即系需要一啲时间磨合嘅。咁但系咧，踏出咗第一步咧，就总系一件好事。咁我哋咧亦都争取啦吓，我哋嘅目标咧系即系希望咧。市民習慣咗之後，同埋咧，我哋嘅配套人手咧係到位嘅時候咧，就大家可以即係第一時間係落實到呢個措施咯嚇。 嗱、咁其實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咧就話落實嘅初期咧就。管方嗰边都尽量系宽松处理嘅咁，咁、究竟其实政府有冇俾到食环署一啲比较明确嘅指引，系点样宽松法，或者系呢一个咁样嘅宽限期系其实至到几时就冇噶啦？咁几时开始啊从严执法啦？咁样咧有冇俾有冇咩表俾指示俾你哋噶？ 有嘅，我哋喺上个礼拜咧，我哋就已经将嗰个指示咧，就系、发布咗，即系俾即系员工噶啦。咁喺当然啦，就员工咧，如果有啲心目中，即系譬如有啲意见啊，或者有啲问题咧，我哋都好乐意同佢沟通嘅。咁嗱，当然啦，我哋话啊，开始嘅时候主要咧就系、教育。勸喻同埋宣傳啦，咁同埋咧就可以即係有啲具彈性嘅做法，即係俾市民咧盡早咧就去習慣啦。咁嗱，我譬如舉例啦，咁有時即係譬如果佢哋唔係好識即係嗰個用嗰個安心出行嘅，咁我哋嗰啲員工咧可以教佢啦。咁如果佢真係話啊揸住個2G 電話嘅，或者嗰個係殘疾人士有視障嘅問題嘅，咁當然啦，咁我哋又會幫佢。即係填紙仔啦，因為佢可能有困難，即係用到安心出行啦。咁當然啦，就公務員事務局咧都有提過，因為咧嗰、個人資料咧係重要嘅，因為日後咧我哋嗰、流行病學調查啊同埋追蹤咧係一個好關鍵嘅資料啦。咁所以佢都希望我哋核實。咁嗱、當然啦，我哋都盡量去核實嘅。但係即係譬如果喺初期咧，市民又未人好習慣嘅時候咧，咁佢譬如咧有好多人排隊咧，咁可能咧我哋即係著量去抽查啦，咁而唔係話一定每一個逐一去嘅，咁佢今朝早局长咧都有提过咧呢个务实嘅做法嘅。 最后一个问题咧，想问翻，即系你哋都喺新闻稿之前嘅发放嘅新闻稿里面都讲嘅话，有啲地方咧就暂时唔使用呢个安心出行噶，咁啊，包括咧就系、譬如系坟场啊、灵灰安置所啊，同埋咧系公共浴室啦、啊、等公厕啦咁样。咁但系即系有啲人都关注啊，其实公共浴室有机会除低口罩噶，那个风险唔系比街市更加高咩？咁点解系呢啲地方系唔使使用安心出行嘅咧？ 明啊明啊，其实咧我哋都经过一个即系。深思熟虑的过程的。咁嗱，大家知道啦，其实我哋个公众浴室咧个数目咧唔系好多嘅啫。咁樣主要呢嗰、那個即係市民呢就都係嗰啲有需要嘅市民、即係有時即係佢可能因為屋企嘅需要啦，咁佢要去呢啲公眾浴室。咁大家明白有時呢佢未必係可以買得起智能電話嘅。咁而入去呢公眾浴室嗰度呢，佢我哋呢其實因為呢係一格格嘅。咁佢 佢係咧入面咧有時佢將佢自己嘅衫啊或者嘅隨身物品咧就放喺即係嗰個即係沖涼嗰個地方啦，然之後就喺嗰個花灑嗰度沖涼。咁你知濕立立咧，即係佢嗰個智能電話咧，即係其實如果咁咧，就即係會有啲困難咯。所以喺實際嘅環境咧，喺實際嘅情況咧，係有困難嘅。咁不過我哋咧都同即係其他嘅部門咧喺度商量緊，睇下有啲咩辦法咧係可以即係既做到防疫抗疫嘅目的嘅同時咧，亦都去即係務實啲去處理佢哋嗰個面對嗰個困難咯。 OK， 好啊，唔該曬副處長，多謝你嚇。 係啊，係多謝曬 Raymond， 多謝曬。 系接受我哋访问嘅咧，就系食环署副处长负责环境卫生嘅黄淑娴啊。咁我哋电话18723111，大家点样睇咧？今日有冇去过呢啲嘅政府场所？系咪使用安心出行咧？咁我哋电话旁边咧就有听众陈生喺度，陈生你好， 系，我有两样嘢话翻俾政府听， 要快啲噶。 我希望佢咧真系认真去做，好似琴日万圣节咁喺电视。嗰度已經睇到咧，有人冇戴口罩冇成啊！政府冇去執行，同埋啲成好啦。第二樣嘢就係、是、你今日開始實行啦，安心執行。但係咧，我去街市都發覺咧，街市嗰度咧唔理你屋村或者係個即康文署嗰啲嘅街市咧，有兩三個出口。佢淨係守一個出口，另外嗰兩個出口咧可以自由出入嘅。 明白。 咁啊，有咩意義咧 ？OK， 好啊，多謝曬陳生嘅電話嚇。咁我哋都繼續呼籲聽眾打嚟18723111啦，講下你哋今日有冇出入過街市咧？有咩嘅觀察咧？歡迎打嚟18723111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第三季本地生产总值 GDP 预先估计数字，上季 GDP 按年实质增长5.4%，增速较第二季放慢2.2%，主要是因为基数效应以及经济在上半年表现较预期强劲。但內部和對外需求均維持穩健增長，今年首三季 GDP 按年擴張7%。第三季私人消費開支、政府消費開支、貨品出口和進口表現都較第二季增長放緩，服務輸出增幅就快過第二季。政府說第三季 GDP 修訂數字和更詳細的統計數字以及今年全年 GDP 的修訂預測將會在11月12日公布。政府公布今個月12日開始全面收緊豁免檢疫安排，並強化對豁免人士的監管，包括取消絕大部分豁免類別人士到港後免檢疫的安排，以及要求外國領事館和機構人員到港之後必須在指定檢疫酒店隔離，不得家居隔離，總領事或同等較高職級的駐港代表除外。政府說將保留維持本港社會運作和市民生活所需的豁免類別，包括跨境貨車司機以及必要陪同人員、跨境巴士及穿梭巴士司機及必要車務人員、機組人員、貨船船員、須履行和政府相關運作的政府人員，任何不屬於相關類別的人士，如果要來港並希望豁免檢疫，政府只會按個別特別情況考慮，嚴格審核。政府今日開始要求市民進入政府設施的時候掃描安心出行二維碼。政務司司長李家超說，明白部分市民不習慣新措施，需要適應，強調措施只是為了防疫抗疫。他說政府推行有關措施的時候會以協助市民為目的，呼籲市民遵守規則，若果有人刻意以不同方法甚至以違法手法是不應該，如果有公務員以身試法更不能接受，執法人員會依法處理。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被問到有數據顯示 在本港设有区域中心的美国公司的数量正下跌，是否意味香港国安法实施和疫情相关原因影响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汪文斌回应说，国安法实施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在港投资方迎来更安全、稳定和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充分肯定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行政长官上个月亦曾经表示，去年本港的外来直接投资流入金额位于全球第三，今年外国企业驻港公司和初创企业的数量亦都创新高。汪文斌说，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的营商环境得到更好维护，发展潜力得到进一步彰显，中央将会一如既往地全力支持香港发展，亦将一如既往欢迎各国工商界继续在香港寻求发展并取得更大成功。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相当温暖，亦有一两阵雨，星期日稍后气温显著下降。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清水湾道去西贡近住井栏树慢线嗰度咧，较早前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嘅，咁啊都系塞车啦，龙尾到安秀道。清水湾道去西贡近住井栏树对开慢线有意外啊，龙尾到安秀道。而较早前咧，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咁啊近住银禧花园慢线咧就曾经有坏车事故，坏车走咗啦，不过多车少少。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税务大楼，西行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湾仔之路的龙尾都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近住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就近住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少少，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到龙尾近油站，九龙区路面咧渡船街天桥近住呢一个骏发花园一段咧多车嘅，咁啊龙尾去到果栏嘅，去呢一个加士居道方向，呈祥到荃湾方向蝴蝶谷段就多车，龙尾近苏屋村。新界咧，而家屯門公路去九龍近住深井嗰段就比較多車，龍尾到豪景花園；而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門市中心段咧，現時交通都係繁忙噶。咁仲想提下大家咧，就係九龍啊長沙環道咧部分路段因為有啲緊急維修，去美孚方向近住興華街嘅中線封咗路噶，多車嘅，經過時間大家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會。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全球暖化引发极端天气，受热浪困扰，热天更热更危局，持续热夜令人好难瞓得着。超强台风、极端暴雨吹袭，极端风雨威胁斜坡同低地。以上内容并不是电影桥段，人为高碳排放导致全球暖化，带来前所未见的极端天气，我们要及时低碳转型，减缓全球暖化，撑碳中和。 香港电台隆重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国共之战即将升级， 当解放军以为能够和平解放天津，但最后都要开战，咁如果北平同天津一样开战，咁祖国灿烂嘅文明仲能唔能够保存呢？ 港台电视31，逢星期6日早上11点，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由今日開始咧，進入政府核下嘅場地咧，就要需要係使用安心出行應用程式啦。咁就係掃一掃嗰個二維碼啦，咁先可以入啦嚇。咁如果係獲得豁免嘅人士，例如十二歲以下啦、六十五歲以上啦，或者係一啲未能夠使用呢、這個係啦，使用手機有困難嘅一啲殘疾人士咧，咁係可以獲得豁免。咁、但係都要係要填紙仔㗎咁。都問問聽眾啦，咁大家今日有冇去過呢啲嘅處所呢？例如係食環署嘅街市，或者係一啲康文署下嘅博物館、圖書館、體育館等等，大家嘅經驗係點咧？大家觀察係點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噶。嗱，咁我哋嘅同事啊葉子軒咧，咁今日就去咗深水埗嗰邊咧，就同我哋睇睇咧究竟街市嗰邊嗰個情況係點嘅。不如都請佢同我哋傾下先。葉子軒你好。 系两位主持好， 系，不如请你讲下你今日去过咩地方，你观察到呢个安心出行政策嗰个实施情况系点啊？ 咁我今朝咧就去咗呢一个明爱医院啦，而我而家咧就身处喺呢个保安道市政大厦呢度嘅。咁讲一讲明爱医院先啦。咁明爱医院嘅急症室门口咧系非常之严谨咁样执行今日嘅措施噶，系有保安人员咧去负责检查访客嘅安心出行记录啦。而在保安道市政大厦这边呢，如果市民是要进出大堂、厕所或者电梯呢，是绝对不需要去扫这个安心出行二维码。咁但是如果是需要进入地下的街市啦、一楼的图书馆啦同埋二楼的熟食中心呢，这三个地方的出入口呢都有职员驻守在这里去提醒市民要去扫这个安心出行二维码或者去填写表格的。 嗯，以你所见咧，咁使用安心出行嘅市民嘅比例有几高咧？咁一啲冇用嘅冇用安心出行嘅市民，咁佢哋究竟系咩人咧？咁佢哋系填纸仔定点样咧？ 我可以讲下街市嘅情况先啦。咁因為咧喺保安道市政大廈嘅街市咧係比較多出入口，咁都有好多長者同埋外佣咧係需要去街市嗰度買餸噶。咁長者咧基本上佢哋咧都有智能手機，都會去掃呢個安心出行二維碼。咁職員咧都會從旁指示，因為我都留意到有一啲長者佢哋係唔係好熟悉呢個應用程式噶。咁所以職員咧都會教佢哋需要撳邊個掣，對住邊一個二維碼先至可以完成呢個程序啦。咁但係都留意到，例如喺市政大廈嘅圖書館，一樓嘅圖書館咧，比較多小朋友係需要入去嘅。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佢哋嘅家長同埋喺門口櫃台嘅四至五位職員咧，都會教佢哋去填寫翻呢個表格啦。不過咧，入面都有少少比較混亂嘅情況啊，因為我同過魚檔嘅老闆去傾過啦，佢就話咧有街坊咧表示係冇表格俾人填嘅喺街市嗰度，因為我都見到喺街市嘅出入口咧係真係冇一啲表格，而職員咧係會指示市民咧係需要上到二樓嘅熟食中心先至有表格。咁我都同過嗰度嘅職員去了解過啦，咁佢就話因為今日第一日去實行呢一個嘅措施，就未有足夠嘅表格，咁所以咧。都只能够有呢一个比较麻烦嘅情况， 系。咁系相当麻烦，因为你唔系喺门口嗰度攞呢个表格填，而系去第二个地方填完表格先攞落嚟。 不过唔知会唔会好似头先副处长讲话，即系呢个入口咧就只系俾嘟二维码嘅啫，你要填纸仔咧，可能去另外一啲入口。咁可能即系第一日真系有呢啲问题咧，未定。不过我想问一问咧，就系头先有个听众打码入嚟话喺街市嗰度咧，有好多出入口啦，好似你讲。有啲出入口咧就真系自出自入，佢话真系冇人看，咁你见到有冇呢个情况咧？ 的而且確啊，因為我喺保安道市政大廈呢邊咧，佢嘅街市係分為唔同區域，即係例如有賣海鮮嘅，有賣肉類嘅，而呢啲唔同區域咧都有佢哋自己幾個嘅出入口啦。咁所以喺又未有足夠嘅食環署職員嘅情況之下咧，的而且確有啲出入口咧係未有人駐守嘅。就以呢個海鮮區域為例啦，咁佢哋比較近大堂嘅兩個出入口咧，都各自有兩位嘅職員喺度。咁但係當人多嘅時候咧，佢哋都未能夠檢查曬所有嘅市民嘅安心出行記錄啦，而喺側門即係比較近保安道嘅呢個出入口咧，甚至乎係未有職員嘅喺我留守喺度嘅一個鐘入面，咁我淨係見到有探熱器啦，同埋有幾個嘅二維碼，咁都係真係未有職員喺度可以幫助去檢查嘅咯。 哦， 咁結果如果嗰啲市民由嗰啲入口度入， 咁就唔知 有冇乖乖地掃安心出行啊？ 有啲係有，不過都真係有啲係未有去到安心出行嘅。 咁呢啲希望即係食環署嘅同志聽到，即係留意一下咯。我覺得 啊，你頭先話即係有啲長者係就算有安心出行呢個應用程式都好啦，咁但係喺使用上面咧係有啲嘅困難嘅。咁你見到個困難係乜嘢咧？ 咁我都留意到有啲长者佢哋係唔係好熟悉要撳邊個掣或者要對住邊一幅圖嚟去掃嘅。咁所以呢喺呢個情況之下呢呢度嘅職員都會去幫手啦。不過呢即係講開都有留意到即係同過呢度嘅魚檔嘅老闆去傾過。咁佢都話呢係因為呢一個嘅措施令到佢留意到今日嘅生意係少咗，都有啲熟客嘅呢今日係冇幫襯到嘅。咁佢都唔敢話判斷是一定跟安心出行這個措施有關，但這個就是他的觀察了。 我想問一下因為要做這麼多東西在那個閘口那裡那可能很難避免要有人排隊啦，你見到今天的情況是個排隊的情況嚴不嚴重呢？ 因為呢在市政大廈這邊它的出入口都比較多啦，還有可能我來的時候呢都未是一些很多人的時候啊，所以未說有一個排隊的情況。不過留意到呢在圖書館那邊因為只是得一個出入口，而且那裡都比較多小朋友啊或者是長者啊都會想入去圖書館啦，那裡的而且確有少少人龍的，咁但係因為嗰度嘅職員比較多，我留意到係比起樓下係更加多，即係有四五個職員喺一個嘅圖書館出入口，而自修室嗰邊咧都係一位嘅職員啦。咁、所以喺呢個嘅安排下，又未見話有好長嘅人龍咯。 哦，即係反而係康文署嗰啲處所行，即係個人龍仲多過街市，係咪？即係你嘅觀察係。 嚇、 哦！ 呢、這個就係喺保安道市政大廈嘅觀察啦，係啦、 好啊，唔該曬葉志軒啊，多謝你。 好， 唔該曬我同事葉子軒咧，就喺深水埗嘅一啲觀察啦。咁睇嚟，楊立門根據我哋同事所講咧，咁睇嚟即啱啱實施嘅第一日咧，又唔夠表格。又唔夠人手去到把守嗰啲嘅入口， 即係某啲處所係可能有呢個情況咯。 係啦，咁其實你要真係實施呢樣呢個措施，咁都係希望可以即係有效啦呢個措施。咁但係如果其實資源上都可能未配合到嘅時候，即係你唔好話嗰啲市民未慣用或者未適用呢樣嘢啦。你連資源都未必配合到呢個政策喎，有時都 我諗個資源咧，我唔相信會係一個問題嚟嘅嚇。因為都係請翻多啲人手，我諗嗰啲人手都唔係一啲長俸嘅公務員啦，肯定都係一啲即係合約嘅人手嚟嘅。咁但係佢又政府又好急要推出呢樣嘢啦。當然，因為我哋而家要同內地即係掛鈎啊嘛嚇，即係我哋嗰個防疫嘅政策，如果唔係就冇得通關啦。咁因此咧，我諗全香港人都希望快啲可以即係。同我哋同內地嗰個嘅檢查制度咧，係盡量拉近嘅。咁因此，我其實都同意係要快啲做。咁但係咧，就即係嗰個人手未到位嘅時候咧，就要開始試啦。咁因此咧，就會有一個咁嘅寬限期喺度。咁我諗政府嘅盤算可能就係、即係呢幾個禮拜，可能佢就去盡量去請多啲人手去看管呢啲出入口。我諗就係呢個咁嘅情況咯。 嗱，我哋電話18723111啊，繼續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咧，講下你今日嘅。观察和意见的。咁啊，电话旁边有听众陈小姐喺度。陈小姐你好， 你好，主持你好。嗱，其实今日有去过食环，我去咗香港仔嘅市政大厦，因为我图书馆还书，唔系续啫。咁我觉得好扰民嘅。咁本身我系有条人，有啲但我唔熟悉嘅，我唔识 scan 嘅， 系 做嘢啦。咁我唯有去地局个，可唔可以前面去个？你唔合资格喎。我话点解咧？因为我是总工人士嚟嘅，所以我啲头同埋 唔好意思，你话你系 龙 总工人士，我做咗嘅。 O K， 系咁变咗我自己嘅手脚好唔灵活噶， 系 咁变咗我成日都企都唔稳嘅。结果我咁唯有佢话俾个手机佢，佢叫佢帮我听。我睇完咗，我都唔知点 scan。 你系安装咗呢一个二维码噶咯，嗬？ 特别嘅，因为我今日我系特别装噶， 你装咗啦， 系特别装咗安心出行啊。 不过装咗之后你就唔系好识用，系咪？ 我今日第一日嘅。 哦，咁、但系有员工系帮你去扫，系咪？ 教完你一次之后识唔识啊？ 唔识， 都唔识啊。 之后我去第二层啦，要去洗手间又要，所以我唔识 scan 喎，做移民啦。咁嗰个就话你填 form 啦。 我就俾我填 form 嘅。 系。 因为我头先我见佢哋数咧，我都唔识佢点样数得咁快，我根本睇唔到。 哦，你睇唔到，咁可能你每次去都可能要揾啲员工帮你手咯。 系啊，变咗因为其实你我差咗好多嘅记忆同埋嗰个文好唔灵活啊。 明白，系啊，吓。 咁唯有每一次我哋而家唔俾我填 form 揾人咯。 嗯， 明白。好啊，多谢晒。 但系好扰民咯，因为你去完一层又 scan 一次，第二层又 scan 一次，即系两次。 系啊，唔该晒陈小姐吓，咁都讲咗佢个情况啦。可能佢真系即系有啲市民真系唔系好方便用，或者要学一啲时间先至识啊吓。 系。 咁所以睇嚟都要多啲去帮下呢啲嘅市民啦。 冇错吓。 咁同埋都知道系佢头先都讲啦，即系其实综合大楼咧，即系因为唔同类型嘅处所啊嘛吓，图书馆又有，街市又有，熟食中心又有，体育馆又有。可能你真系同一栋大楼数几次都唔定， 呢个好难避免。 系啊，好啦，我哋又听另一位听众黄先生喺度。黄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系请讲啊。 系我讲嗰条好道街市嘅，好道街市咧，即系佢即系旧式设计啦，佢有三边入口嘅。 嗯， 咁呢个河背街就四个入口。吓，你听唔听到啊？ 听到 啊， 系。 啊！河背街就四个入口，佢成面个街市咧，就系由地下咧就卖海鲜啦，一楼就系卖肉啦，猪肉、牛肉啊、鸡啊嗰猪类啦，三楼就系水果啊、菜啊咁，三四楼，佢唔知三楼就系食环署总部，我从来冇见过人喺出边嘅。咁讲翻个入口咧，八个入口咧，佢全部都系外判公司嗰啲。 嗯， 即系揸住个探月嗰啲咧，即系啲好求其啊，好乸西嘅。 嗯， 啊，嗰啲全部咧，佢八个路出口咧，即系就八个出入咗里边街市咧。佢一楼嘅咧，一楼一个位置咧，仲系经过去呢个怡心广场嘅，即系加埋成十个出入口嘅。入咗呢边仲要嘟嘅。我今日就冇未去买餸。 嗯， 我过两日会去买嘅，睇下情况。 即系你今日系冇去到嘅。 都冇去到，因为第一日啦，因为我住东涌区噶啦，我东涌区就好快啫，八个字车啊！我今日第一日冇去过，我都住咗。 咁即系你以前有去开呢个洋屋道街市啦，你就话佢嗰啲员工嘅态度系好乸西，系咩意思 咧？好乸西，你直情有啲直情你第嗱你出边嗰啲商场嗰啲咧，好多都系即系个额头噶嘛，佢就嗰睇手俾佢得噶啦，嗰啲咧就嘟一声，佢完全即系冇声嘅。 系。但系呢啲探測器都有好多種，有啲真系唔使你真系揾隻手去，佢自動佢就取咗你嗰個温度噶咯。 啊，求先你一位同事話就喺楊道街市採訪咧，佢唔係楊道街市嚟講， 嗰個係保安嗰度， 保安道街市。佢一佢你食環署嗰啲一著住背心坐喺度咧，佢一個額頭咧，佢寫明係額頭嘅，隻講就 OK 啦。 係 咁講翻楊道街市咧，完全係冇聲嘅。 係嗯。 明白， 即系咁样咯。 吓，咁啊，你等几时先至再去街市啊？ 啊，我听日会去， 听日会去啦。咁、你有冇安心出行应用程式？ 我装咗嘅，我用紧。 装咗嘅， 你 用紧嘅、 你会用，你会嘟个嗬？你会用？ 因为我都退咗休，系长者，六十六岁噶啦。 系， 我都冇嘟嘅，系啊。 O、okay, K， 好啊， 好啊，多谢晒黄先生嘅电话吓。咁睇嚟都真系好需要呢啲前线员工嘅配合啦吓、无论你系。即系宽松俾一啲即系唔系好方便用嘅市民又好，你要真系严谨咁去执行呢件事都好靠前线员工嗰个嘅处理。 系啊，其实佢黄生头先讲个问题，我自己都经历过，因为我自己去开嗰个湾仔街市咧，那个人就真系坐咗喺度嘅啫吓，真系佢唔会理你究竟系有冇嘟嘅吓。咁所以，但系今日我又觉得冇唔会有呢个情况嘅，毕竟系第一日。 好啦，我哋不如都揾一啲嘅商贩同我哋倾下啦。电话旁边有讲。有新界贩商社团联合会街市委员会主席林福全啊，林福全你好， 啊主持你好， 系你点样睇今日嗰个情况啊？有冇咩混乱啊？或者个生意人流又系咪真系少咗咧？ 今日咧的而且确咧系有所混乱嘅，始终咧贩商啦、市民啦，甚至食环署咧，都系近期来嘅做法咧系冇咁畅顺嘅。 嗯， 咁你话生意有冇少咧？梗系有少啦，因为好多市民都系觉得好麻烦， 又要篤啦吓，又要安心出行，甚至长者咧要填表。咁佢觉得，我不如唔入街市啦，走出边买咯，有影响嘅。 嗯，影响有几多咧？你嘅观察系？ 观察嚟讲咧，就讲出去第一日啦。咁始终都系市民嚟习惯啦。我所知道咧，就起码都少咗两成几人入街市噶啦。 嗯。 你自己咧，不如讲下你自己嘅观察啦。你自己喺边度摆档啊？咁同埋即系嗰个情况系点噶？ 我哋养喺度街市， 啊，养嗰度啦，系嘛？ 街市咧系啊，今日都有上处嘅副主任都，都会到咗街市睇个情况嘅。其实而家最主要嘅问题就系咧，街市嘅档户唔适应啦，未适应啦吓，市民未适应啦，食环署人手系唔足够。咁我观察到嗰啲需要填表嘅长者嚟讲咧，都要成两三分钟先至可以系填好晒、问好晒，先至佢可以入街市里边。咁我觉得就嗰个运作都系要去增加人手，先可以令到市民方便。 咁你自己嗰啲熟客咧，系你知唔知佢哋有冇智能电话嘅咧？同埋佢哋系咪都有嗰啲安心出行嘅咧？ 大多数有嘅，少部分长者又真系冇啦。咁少点解咧？佢买餸佢又唔会谂到要用安心出行噶。如果佢表仔嘅只系去饮茶，成班家庭啊去飲茶咧，佢咪嗰啲細路仔同佢填咯。佢突然之間話街市都要填表咧，咁佢當然係有啲問題啦。我相信經過咁嘅情況之下咧，佢哋嘅家人咧都會同佢會裝咗安心出行嘅，即係我觀察到就會有咁嘅情況出現啦。 咁系咪有理由相信即系迟少少啦？你话啲生意流失咗两成几啊？咁好似你头先讲，咁当佢啲屋企人或者佢啲朋友啊，一齐去买餸嗰啲朋友，咁即系大家都安咗，都扫咗，都习惯咗，咁系咪呢啲生意其实都会应该会留翻嚟嘅咧？迟啲 嗱，我自己估计啦吓，香港人嘅习惯啦，就求方便啫。你而家65岁嗰啲咧，冇安心出行咧就系填表仔啦，系咪？未够65岁嗰啲冇安心出行咧，就根本入唔到街市啦，系咪？咁变咗咧，流失定有嘅。你话恢复以前咁咧，应该就微啲啦。除非你政府仲有啲好便利嘅措施，因为你宣传唔足啦吓。嘣一声就，街市唔同体育馆、唔同图书馆或者政府大楼系咪？咁你街市始终都系一个大多数都系普罗大众啦，市民去买餸或者长者添。咁最好咧就政府都系了解一下啦，方便啲市民，增加多人手，做多啲宣传。喺呢个适应期嚟讲咧，就系弹性啲处理啦。我见到有啲长者等得填表等得耐嘅走啦，佢即系离开街市啦，行咗去对面嗰啲铺头买啦。咁你话会唔会影响咧？ 林生都想问埋你咧，你自己啲伙计啦吓，同埋譬如送货嗰啲朋友，咁佢哋都系需要用安心出行先入到街市噶，有冇咩阻滞啊？ 街市咧就有啲档户咧都有嘅，就唔系多。咁我哋嘢个会咧，就鼓励嗰啲喺嗰度做生意嘅档户咧，就系、是、做咗整个安心出行啦，方便啦。咁啊，送货嗰啲咧，就系、是、我哋都会劝住佢嘅，因为送货嗰啲唔系入一次街市噶嘛，送完入去，跟住出翻嚟，送完入出翻嚟。咁因为而家你入街市咧，就系、是、我自己感觉到咧，咁就佢咧。用咗安心出嘟咗之后咧，仲要去嘟一个探员嗰度嘅。好啦，嗰啲食环署嘅职员咧，仲要佢攞个手机出嚟俾人睇睇，你有冇嘟咗？ 系， 咁啊变咗咪烦啦。你去食肆都系嘟咗就得噶啦，佢唔会嗰个食肆嘅员工叫你再俾个手机睇噶嘛。 Okay. 咁但系都要检查一下佢有冇真系用啦吓。咁啊，不如都同你倾到呢先啦。多谢你吓，刘福全吓。刘福全咧就系港九新界反商社团联合会街市委员会主席嚟噶。咁电话旁边仲有位听众詹女士喺度，詹女士你好， 你好， 请讲啊。 我想问一下你咧，好似我哋而家老人家咧，而家买餸咧，我一日咧都入去探好多次热嘅，因为咧我成日唔记得买嘢，又行翻入去。请问我嘟咗一次安心出行咧，我唔记得买嘢，再入街市，使唔使又再俾个手机去睇过咧？因为我买完餸，我唔想成日拎个手机出嚟，只手污糟。 我覺得理論上應該要俾佢再睇過嘅，不過你入咗去篤咗一次啦，咁你出咗嚟咧，你冇再話離開呢個程式嘅，咁你應該仲你俾翻個手機出嚟，你撳翻咧，你應該都仲有嗰、那個。 我就係我隻手污糟，我唔想成日掂個手機，仲震急，即係傳染病仲即係仲高咗，成日拎個手機出嚟，即係我覺得咁樣仲麻煩。你叫我探熱，我冇緊要，我舉下隻手落去係啦。但係你再叫我拎翻手機出嚟，我真係唔想拎啊！兩隻手拎住餸， 咁係麻煩少少嚇。不過 咁好多情況啦，即係買餸嘅朋友可能就， 但 係 你如果真係出嚟，可能真係要俾佢睇多一次。 係或者都可以即係問下即係現場嘅職員啦，即係咪我都過一次咯，好近時間都過一次喎， 即 係係咪可以俾我咧？ 通用俾你 咧。好啦，聽一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先啦。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较早前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井栏住慢线嘅意外事故已经清场，一带嘅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空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模糊街。另外，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车龙排到近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青葵公路嘅支路比较车多，车龙排到明爱医院。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权大地国际集团 IDG 能源投资智浩达控股 ISP Global。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 7.783， 日元 114.24， 瑞士法郎 0.915， 加元 1.238， 人民币 6.397， 英镑对美元 1.365， 欧元对美元 1.157， 澳元对美元 0.75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18。 港金是报16530元，比上日收市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86.25美元，卖出价1786.73美元。港汇指数101.3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同埋坏车事故啊！港岛北角渣华道东行线去柴湾近住民康街对开咧就有意外嘅，多车啲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渣华道东行线近住民康街对开有意外，多车少少。九龙方面咧，观塘绕道去将军路喺面粉厂对开嘅慢线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过咗 Mega Box 噶啦，咁都比较多车啊。观塘绕道去将军路面粉厂对开有坏车，龙尾过咗 Mega Box， 仲有一只新界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科学园段有意外，龙尾近沙田污水处理厂。现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码头，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喺天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喺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北角码头啦，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嘅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嘅龙尾就去到钻石山，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龙尾近电话机楼。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新界而家西贡公路去西贡近住打豪敦至到白沙湾嗰段咧比较多车噶，沙田嗰边咧就大埔公路去上水啦，咁由沙田乡事会路一带咧都系多车嘅，咁啊龙尾就分别去到美林村同埋美田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屯门市中心至到黄珠路一带都系多车。

时间嚟到晚上嘅6:42，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系陆宇光同埋杨立门为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噶。 系 杨立门啊，继续讨论下咧关于安心出行嘅新政策啦吓，咁、就讲紧由今日开始咧就进入政府场所啊，包括咧系食环署嘅公众街市啊，以至康文署底下嘅图书馆啊、博物馆啊、体育馆等等咧，都需要咧系使用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噶。咁、除咗系豁免人士之外啦，豁免人士就可以填屎仔啦，咁咁大家都要留意咧。其实即系坊间咧，即系有啲人系都用紧一啲嘅假嘅一啲安心出行应用程式咧，咁系会有呢个法律风险噶吓。因为今日咧就有一个嘅新闻就系话咧，警方朝早九点几咧就系接报，就话有五名嘅男女喺湾仔入境事务大楼咧就怀疑使用虚假安心出行手机应用程式啊。咁之后咧，警方就以涉嫌使用虚假文书咧就拘捕咗五个人。咁而根据传媒报道咧，根据了解咧，就涉及一名嘅审计人员啦，一名嘅入境事务主任，一名入境事务助理，仲有咧就系两名系外判商嘅人员啦。咁咁我哋都向警方调查过呢单嘅案件啦吓。咁就系警方系以涉嫌行使虚假文书拘捕呢五名人士啦。咁而家咧就系正扣留调查。咁而案件咧交由湾仔警区重案组去到跟进嘅吓。 系啊，呢一啲假嘅安心出行嘅二维码咧就流行咗好耐噶啦， 据 我所知，系个应用程式咧流行咗好耐。咁我身边亦都识有朋友啦吓，都用紧呢啲嘢嘅。咁我最近都问佢，咁你仲会唔会再继续用啊？咁而家政府都真系好似雷厉风行啦。咁佢就话俾我听啊，系啊，我都转咗啦，我转翻真嗰个啦。最近咁可能都见到好似风声好似好紧咁样啊。咁我都好奇怪，即系政府其实里边政府嘅人员啦，而家当然未审啦间案，但系如果真係有政府嘅人員都用假嘅咧，我覺得即係比較即係令人擔憂咯嚇。 嗱、都睇翻入境處都有一個嘅回應嘅，咁就話咧係今朝咧就發現有人懷疑使用假嘅安心出行應用程式啦，試圖進入呢個入境處事務大樓嘅時候，俾處方拒絕。於是咧就處方報警處理咁。咁而如果即係根據了解啦嚇，被捕人士係包括咧審計處同埋入境處嘅人員啦。咁入境處就話咧十分重視員工嘅行為操守啊。如果發現任何人員有違法或者不當行為咧，處方會係依法同埋按既定程序嚴肅處理嘅嚇。 係啊， 咁而事實上咧，即係睇翻過去一段時間咧，都見到係警方有一啲嘅執法行動啦嚇、一啲嘅食肆或者一啲嘅表列處所例如酒吧咁。咁如果佢哋係必須要係使用安心出行先至可以進入場所咧，咁、而如果嗰個人係使用咗啲假嘅安心出行應用程式去到掃二維碼咧，警方係可以執法嘅，亦都係同樣係以呢個涉嫌行使虛假文書咧，就拘捕相關嘅人士啊。 冇錯，係。不過我哋嘅觀察就係以往一般嘅酒樓食肆咧，佢最多係真係做到係叫你去掃，然之後咧叫你俾佢睇一睇嘅啫嚇。咁 有時好多食肆睇都冇睇， 都係叫你睇嘅啫。係好多都唔理你掃唔掃添，一啲就叫你掃，一啲就睇埋咁樣。咁睇埋嗰啲咧係好少有嘅。咁因此整個社會其實都好似喺度即係敷衍緊政府咁樣嘅嚇，即係市民又好，即係啲食肆嘅東主都好啦嚇。咁因此呢樣嘢咧，我覺得政府都係需要加強翻嗰個執法先得。如果真係要好認真咁樣去做呢樣嘢， 係咁都即係要呼籲，即係大家唔 好以身試法啦。 即係始終呢樣嘢係假嘅應用程式，咁係會有呢個法律嘅風險喺度嘅。咁呼籲大家啦，咁咁但係同時都見到咧，其實即係呢個嘅政策咧出台之前啦嚇，即係今日呢、這個進入政府場所要用安心出行呢個政策出台之前咧，都有唔少傳媒都發現到咧、一啲嘅譬如係賣二手機嘅鋪頭啦，哇近排生意好咗好多嚇。咁好多人咧就係即係希望咧就係買一部後備嘅手機啊、二手機啊，咁去到咧係用呢個安心出行啦嚇。咁有啲人都接受訪問就話，其實都唔係太信任呢個嘅應用程式啦，對政府嘅政策有啲唔信任啦，咁或者希望保障自己嘅私隱問題啦嚇，咁所以就買咗一個後備嘅手機去到用安心出行啦嚇。 係啊， 咁都可能反映一啲部分市民嘅心態喎呢、 這 個。 這個的確是有一部分市民是這樣想，因為他害怕用自己的電話嘟了這個應用程式，跟著政府就可以跟著來追蹤回你的東西了。 即使政府都多次澄清了，這個安心出行應用程式掃了二維碼，那個紀錄是儲存在你自己的手機上，就並沒有一個中央平台去到記錄，這些是行蹤的。 是啊，所以我覺得市民又不需要太擔心這件事，即是你又再花幾百元又要買一個即是另外一部電話去安這個安心出行，雖然都是不是說犯法的這件事，但是你都是花了些冤枉錢，我覺得 好啦。那我們繼續討論安心出行，都仍然有不少的市民，今天的傳媒報道都是不方便用這個應用程式，可能他沒有這個智能手機，他不是太適用安心出行，而今天都是在這個進入一些政府場所例如街市方面都出現了一些的困難的。大家今日有沒有去過譬如街市啊或者圖書館啊這些地方呢，有什麼的觀察呢？對於這個的安心出行的政策有什麼意見呢？歡迎大家打電話來1872311、1872311跟我們談一下的。好啦，咁楊立梅都同你傾下，即係而家有啲市民可能即係未必有智能電話啦。咁點樣幫佢哋呢？咁而家有啲嘅機構就話啊，不如我哋試下啊，搬一啲嘅二手手機翻嚟，可能係送俾啲有需要嘅市民啦，咁樣。咁而咧就係、是、負責今次政策嘅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咧，都話即係都希望咧一啲嘅民間力量咧。可以去幫到手啦，咁即政府都會作出相關嘅配合嘅， 一、這個好事嚟嘅， 係啦。咁睇嚟都嚟緊啲時間，可能都要睇下即係有咩機構啊嚇，去到做呢件事啊，可能都有唔少市民需要幫手啊。 係咯，我知道有啲社會嘅組織，即係社會服務嘅組織都做緊呢樣嘢㗎，係嘛嚇？咁都希望請佢哋有啲發言人嚟同我哋講一講佢哋嗰啲計劃嘅進度係點樣啦，同埋個反應係點。 因为其实如果是说没有智能手机的人呢，即是有不同方面的人士都可能出现的。即是譬如说是一些基层人士啦，可能他自己经济能力上负担不起一部的智能电话的。亦都可能是一些无家者呢，他更加是负担不起啦。亦都即他未必即以往都未必即拥有一部的智能电话啦。咁呢啲人士應該點樣幫佢哋咧？咁而家就話寬限啦，咁但係即係始終嚇，即係都需要解決佢哋呢啲需要嘅問題。咁不如我哋都請嚟一位團體嘅代表同我哋傾下啦。有社區組織協會社區組織幹事薛錦平喺電話旁邊噶，薛錦平你好。 你好，大家好， 你好， 主持人好 ，你好啊！嗱，就住今日啦吓，今日呢个嘅安心出行嘅新措施推出咗啦，咁你自己都服务开一啲嘅无家者啦吓，咁佢哋今日嘅情况系点样咧？有冇话都系可能进入一啲嘅政府场所有啲困难咧？ 今日其实我哋都有特登去睇一睇佢哋嗰个即系进入政府场所嗰方面有冇遇到啲咩问题，咁但系暂时见到咧，其实可能大家都系处于一个适应期啦。咁跟住我亦都见到即系一啲即系政府部门负责喺门口登记安心出行嘅朋友咧，即系佢哋都冇特登话好 strict 好严格咁样去即系限制住佢哋进入嘅。咁有一啲地方咧，譬如可能都系会比较多无家者进出，譬如美花童中心啊，又或者系一啲社署嗰啲，其实佢都仲系可能認啦，即係因為佢哋都成日出出入入呢啲地方，有啲係會認得嘅。咁但係就即係都容許佢哋咧去，譬如門口一本簿仔，去自己寫低自己資料咁樣樣咯。咁但係我哋見到咧，亦都會有啲無家者咧，可能佢問人借又好，又或者係點都好咧，會有一啲可能智能電話啦，咁但係又唔識使用嘅時候咧，都會可以請到門口嘅嗰啲工作員咧，去幫佢去下載翻個安心出行咯。咁整體嚟講咧，暫時我哋都未真係收到好多無家者向我哋去求助。咁只不過佢哋可能進入呢啲設施就需要多啲時間去做呢啲手續咯。 我想問一問啊，薛小姐，你所服務嘅人士當中咧，係咪多數都冇呢啲智能電話㗎？ 都會係嘅。我哋即係我哋其實無家者都分好多唔同種類嘅。咁有一啲可能我哋稱之為比較 hardcore 嘅一啲個案，即係佢哋可能都已經老縮嘅時期都比較長一啲，而且可能有好複雜嘅個人問題。咁呢啲無家者其實佢哋好大部分都係冇智能電話嘅，即係可能講緊係八九成都冇智能電話。但係另一啲咧無家者咧，可能佢哋只係真係純粹一時嘅經濟困難啊，又或者佢哋唔係嗰啲好長期嘅老縮者。可能真係即係暫時一個短暫嘅即係不幸咁，跟住落咗街。咁嗰啲朋友咧，其實佢哋就算真係冇錢去即係買智能電話咧，其實佢哋只要即係我哋評估過，佢其實係有心想去改善自己嘅生活，想去揾工。咁我哋其實機構都會有一啲智能電話可以即係俾到佢哋去幫助佢哋咁咯。咁而呢一呢啲人口咧，就其實佢哋都普遍係會有智能電話，又或者至少可以打出打入嘅電話嘅。 係，佢哋有乜嘢需要去邊啲嘅政府場所咧？ 佢哋咧其實就譬如如果你話日常佢哋冇錢，咁佢要去申請福利，最多就係需要去到社署啦。咁跟住另外有一啲，譬如可能頭先講到話有毒癮人士，就可能要去一啲美花酮診所啦。咁跟住其實就算冇毒癮人士，其實佢哋好多都係會有唔同嘅健康嘅需要，所以醫院啊，即係去覆診啊，咁呢啲咧都係佢哋好經常進出嘅地方。咁另外亦都會有即係譬如可能佢哋要辦一啲公屋嘅申請啦，咁佢哋又要出入去嗰啲房署啊，又或者可能係要去辦理一啲結婚或者離婚嘅手續，咁就會用到去即係嗰啲婚姻登記處或者家事法庭咁樣樣咯。另外佢哋可能日常都會成日都進入康文署嗰啲設施去，譬如沖涼啊，又或者去攞飲用水啊咁樣樣咯。 我想問下咧，即係嗱，尋日咧係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咧就喺電台節目就話，無家者咧可以留低社工或者協助佢哋嘅機構嘅聯絡電話啦，咁你覺得咁樣好唔好咧？即係譬如啲無家者要進入呢場所，留低你哋嘅機構嘅電話咁你點睇呢件事咧？ 其實咧，我哋就向來咧都有借出我哋嘅電話，又或者係我哋嘅地址咧，俾無家者去做一個聯絡或者去收信嘅用途。因為可能佢哋好多時候申請各種嘅福利或者申請公屋都需要收信嘅。咁我哋其實不嬲都唔排佢呢件事。不過咧，如果你話連安心出行咧都係交俾我哋去負責嘅話咧，其實我哋又覺得可能未必真係咁理想咯。因為最主要咧。我哋冇可能識曬全港咁多個無家者噶嘛，咁亦都係我哋能夠可以即係聯絡翻佢嗰啲咧，都只係我哋認識嗰啲，咁所以其實我哋都暫時未想到佢到底想嗰個具體操作係點咧，係咪即係個無家者去到一個政府部門門口，跟住噏咗我哋嘅電話，咁跟住佢打嚟問我識唔識佢咁樣，咁我唔識咁點咧？咁但係係咯，咁我唔識又好似幫唔到嗰個人，但我話識咁，我確實又未必真係可以之後揾得翻，同埋我哋亦都唔知道之後如果。佢係用咁樣嘅方法，會唔會即係變咗揾無家者出嚟嗰個責任係咪落咗落我哋度咧？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哋就都未係好清楚，亦都冇真係佢哋咁樣去同我哋切實咁溝通過，中間可以點樣去運作咁樣。咁係咯，咁所以其實佢哋要借用有需要嘅，其實佢哋都可以去聯絡咗我哋機構先。咁跟住我哋可能做翻個初步登記，掌握佢到底喺邊度，即係露宿，咁就會好啲咯。就唔係話即係咁樣一公佈，跟住大家都可以亂咁去填唔同嘅服務勞家者嘅機構咁樣。 我想問下你哋個機構有冇參與話有啲計劃係揾到一啲二手啊平價嘅電話，俾到呢一班無家者可以用到噶？ 哦，實質嘅計劃嘅參與咧就暫時未有，咁但係咧我哋都見到好多社會上有心嘅人士都有聯絡到我哋，即係有少少集腋成裘咁樣咧，就即係可能幾步幾步咁樣話捐過嚟咯。但係其實無家者即係有啲安心出行呢個問題，就並唔係話每個無家者都派一部智能手機就可以解決得到，因為其實佢哋都要解決埋佢哋即係可能智能電話要插電啦，同埋佢哋自己本身唔識得用啦。咁另外亦都係有機會佢哋喺街邊瞓嘅時候第二朝瞓醒俾人偷咗部電話啦，咁所以咧，我哋喺即係就算我哋有收集到一啲智能電話，咁我哋喺批出呢個智能電話嘅 時候咧，都要先評估過佢係咪有能力可以好好保管呢個電話，又或者係咪真係有用咁咯。 你哋唔會幫佢加埋個台費嗰啲嘢㗎？ 我哋唔會㗎，咁但係政府又話佢嗰個安心出行唔使點樣上網㗎嘛，同埋我哋都留意到可能佢哋去到政府嗰個部門咁話啊，佢可能用政府 WiFi 去 download 個安心出行。咁但係另外我哋都有希望，即係譬如如果政府即係真係諗住往後都好依靠智能電話去處理日常嘅生活嘅話，其實佢哋都可以考慮喺即係綜援嗰邊都去包埋一個。即係智能電話嘅資助金額俾佢哋咯，即係等同於有啲譬如學童佢會有得上網費去資助，有啲眼鏡費咁。智能電話如果係已經成為咗一個即係必需品嘅話，其實都應該納入去呢、這個即係綜援嗰個資助金額入邊咯。 明白。 咁、但係即係因為如果個手機可以上到網嚇，即係平時都可以上到網咁。譬如嗰個地方一旦有確診嘅人士去過，咁可以即時就有一個嘅信息發放俾去過嗰個地方嘅人嚇，咁所以上網都係重要嘅。不過就你話喺 WiFi 度，即係有政府 WiFi 去 download 嗰個嘅下載嗰個程式，咁都係可以嘅嚇。 系啊，系啊。 咁你譬如今日嚟讲啦，有冇人已经率先系即系报咗你哋机构嘅联络电话作为安心出行嘅进入嘅一个条件呢？ 暫時我哋又冇真係好特別留意到佢特登為咗呢件事打過嚟問我哋，係啦。不過因為我哋而家其實我哋現有借用我哋嘅電話或者聯絡方式嘅名單，大概都有400人到啦，係啦，即係佢哋都係可能佢哋之前已經有用開，咁就冇特別去通知我哋咁嗰啲咯，係啦。咁因為我哋如果佢要借用，其實佢都係要上嚟去填表嘅。 咁之後你哋冇收到一啲真係好緊急嘅求助嘅個案嘅，即係今日嚟講都。 係啊，都未有。其實可能無家者如果你話去留我哋嘅電話，可能佢會更加想係留一啲佢真係一啲 friend 嘅電話咁。係啦，咁可能佢會覺得咁樣會更加容易去揾到。其實無家者同我哋一樣都係擔心會染疫㗎嘛，係咯。咁佢都會想知道自己會唔會即係入過呢啲咁樣嘅場所咁樣。所以其實佢哋都如果佢哋真係冇曬身邊冇曬親人聯絡嘅話咧，咁我哋歡迎佢用我哋嘅聯絡方式。但係我見其實好多都會有佢哋可能留低一啲，譬如佢哋自己嘅親人啊、阿哥啊，又或者係前妻啊之類咁嗰啲電話。咁就其實佢哋會有自己嘅方法嘅都。 好啊，唔該曬你啊， 唔該曬你， 好，多謝你嚇， 唔該曬，好，拜拜。 接受我哋訪問嘅就係社區組織協會社區組織幹事薛錦平啊，咁佢哋就服務好多無家者啦嚇，咁佢哋未必有一啲嘅智能電話，咁點算咧？咁啊，頭先佢講嘅都係一個實際嘅操作嘅問題啊，即係如果真係留機構嘅電話，咁。系咯，咁未必系识得嗰位无家者啊，即始终香港嘅无家者可能有一定嘅数目啦。 系啊，不过我谂喺宽松处理期咧，我谂即系有关嘅人员都唔会真系好硬性咁样要求佢一定要留边个电话嘅。我谂 好啦，咁我哋嘅电话继续系1872311啊。咁各位听众，咁大家点样睇而家呢个安心出行嘅新措施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 下午5:00先后到场之际，现场附近大批警员戒备驻守部分路口。由于到场之际人士众多，需要排队进入。警队听日喺殡仪馆同和合石号园为林婉仪举行最高荣誉丧礼仪式。林婉仪九月时喺屯门龙鼓滩追截怀疑走私快艇期间，被快艇撞到水警小艇后跌落海失踪，其后喺义澳对开海面发现佢嘅遗体。时任水警小艇分区指挥官、高级督察嘅林婉仪日前获追授总督察荣誉职衔。天气概况，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预测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相当温暖，亦有一两阵雨，星期日稍后气温显著下降。现在的气温25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同坏车事故。今晚新界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科学园的意外咧，仲未清场嘅，一带嘅交通比较挤塞，而家车龙分别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同埋大老山公路近石门回旋处。咁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科学园有意外，第三四线受阻，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同埋大老山公路近石门回旋处。咁而喺九龙区漆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佛光街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车龙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新山道。就喺漆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佛光街快线有意外，龙尾新山道。咁至于较早前咧，喺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九龙面粉厂慢线咧曾经有坏车，坏车啱啱拖走咗，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近益经中心。就喺官绕去将军澳方向咧，近九龙面粉厂嘅慢线较早前有坏车，虽然拖走咗，龙尾都去到近益经中心。另外喺港岛咧，北角渣华道去柴湾方向，近民康街之前嘅意外事故已经清场，一带嘅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到时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感受到漆咸道北的意外影响，车龙排到新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龙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彩虹的金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交通就正常的，九龙去将军澳比较车多，车龙排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接近牛头角定富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车龙排到太子道西。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而家近青田交汇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三圣。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食零食嘅时候可以试下食新鲜嘅水果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起走过。我是宝佩瑜，杨总是看着我大的制作人，亦都是给了很多机会我的制作人。他做过导演、监制、副总裁都做了，所以他对这个圈真的了如指掌，还识落不少演艺界很多好朋友。我很期待来跟他一起做节目，访问不同年代的圈中艺人。11月6号起，逢星期六晚上10:20，香港电台第一台，杨少雄、宝佩瑜一起走过。 有同事被人盗用银行户口啊！在电子世界，账户同个人资料同屋企锁匙一样咁重要。联上 WiFi 或用公用电脑做网上理财，等于将锁匙周围摆，人哋偷咗你嘅资料，想做乜都得啦。所以无时无刻都要保护好数码锁匙，仲要定期更改密码。 数码 key 睇紧啲。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討論安心出行啊！有啦，門啊，頭先我哋嘅同事啦，咁都去到深水埗嘅時候咧，就都發現有啲嘅長者啊，其實都就算有安心出行都好啦，唔係太適用喎、不如我哋呢個時候都不如都同大家講下，即係可能社會就討論咗，我講咗安心出行呢樣嘢好耐啦，但可能。仍然係有啲聽眾咧，即係唔係好知係咩嚟嘅，係或者點樣用法嘅。不如我哋都簡單同大家 講一次。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因為收音機可能就側邊有啲長者啊，或者殘疾人士啊，冇用慣嘅，真係拎起個手機咧，即係唔知點撳邊個掣嘅。 嗱，首先你要有一個智能電話啦，當然啦。跟住咧，你就要喺你自己嗰個嘅下載平台嚇，即係譬如係 iOS 又好，或者係Android 安卓嘅平台都好啦。 下載翻安心出行。咁你要即係搜尋啦，搜尋安心出行，然之後下載佢啦。 不過呢個程序咧，真係如果你自己唔識咧，就真係可以問即係側邊嘅周圍嘅親友嘅。 唔識打字啊，唔識打安心出行嗰幾隻字嚇，咁啊就可能要揾人幫幫手啦。好啦，下載咗個程式啦，咁跟住咧就你要先撳進入嗰個掣嘅，其實版面第一頁就係噶啦嚇，進入嗰個掣撳一撳佢啦。它就會開啟了你那個的相機功能，即是你的畫面就成為了，即是開啟了相機了，那它就會有一個正方框呢在你的面前出現，那你的正方框呢要完全呢就是覆蓋那個場地的二維碼，那才為之掃到的。 是啦是啦， 大家明白嗎？ 那個所謂二維碼呢就是那個四四方方中間呢好像砌圖那樣，那個黑白那個碼囉。 是啦， 但你對準它。 是啦，大家要留意呢，就是那個數碼那個距離呢不可以太近。 不可以太近。 太近呢，因為未必聚焦到那個二維碼，可能你留少少距離。而那個四方框呢是完全覆蓋到那個二維碼先至掃到完成功的。 如果未得呢就你近少少，咁如果未得你就拉近拉遠少少，即係來回咁樣試一試。 試下個距離。 試到佢啊原來一 click 咁就得啦，咁你知道係掃到嘅嗰一刻。 咁因為都見到一啲傳媒報道啦，咁就話一啲嘅長者有安心出行啦，咁但呢就唔好識用。就话喺嗰个二维码面前咧，就搞咗十分钟，都搞唔掂，咁就有啲唔耐烦啦，可能真系走咗啦。咁希望即系我哋头先嗰个解说就帮到大家。 希望啦， 系啦。咁但系即系始终咧，即系老人家未必识用嘅，真系。咁点样去帮佢哋咧？即系除咗话有啲嘅在场嘅职员，即系管理场地嘅职员，可以即场帮下佢哋之外噶。政府可唔可以做多少少嘢咧，加強個宣傳咧？咁或者係即係都用一啲其他方法嚟幫一幫啲長者咧 嚇。 例如話咧，即係有啲人就提出啊，不如整一啲嘅長者版應用程式啦嚇。即係因為而家有唔少嘅一啲應用程式咧，都係推出呢個咁樣兩個版本嘅嚇。咁啊，一個正常版，一個咧就長者版。咁可能咧會幫到部分嘅長者。 你講政府嘅程式啊？ 一啲嘅私人嗰啲咯。 私人嗰啲，政府就好似冇呢個長者版嘅。 又要留意一下先啦。 係啊。 咁不如都問下呢位嘉賓啦，會有咩嘅意見先？嗱，電話旁邊咧就有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寶橋啊，方寶橋你好。 係兩位好。 你好。 都再次呼籲啦，各位聽眾，如果對於安心出行呢個新措施有乜嘢意見呢，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自由風地分享一下啦。咁我問下方寶橋啦，你就有一個建議，就係話希望整一個長者版嘅安心出行喎，係嘛？ 哦，係啊，其實嗱，而家即係頭先都講啦，外邊都有一啲程式，包括一啲網上購物嘅程式咧，有一個複雜版，即係一般用緊啦。即係我哋一般人就覺得，我都唔係好複雜啫，都係揀啦。咁但係長者因為舊年開始就呢個疫情，咁啊要購物，咁但係你啲網上購物咁複雜，咁點算咧？於是乎咧，就亦都有呢、這、一個簡易版推出，即係啲即係啲掣啊大啲，嗰啲字啊大啲，佢揀嘅 category 可能就。清楚啲，咁或者可能貼合佢嘅需要，即係總之你基本上諗下，究竟其實如果老人家都有咁嘅需要嘅話，咁就做一個咁嘅版本。好啦，咁安心出行其實某程度你問心咧，我就覺得都唔係好難用嘅啫。不過啲字咧就可能睇落去就細直啲，就可能就 please 啲後生仔多啲，就啲就比較就多顏色啲。咁但係實際上你知道應用嘅時候咧，有好多可能係。老人家或者一啲弱視嘅人咧，其實你唔好搞到花碌碌咁樣，可能佢仲睇得清楚啲。 嗯， 咁嘅情況之下，其實我就會覺得有呢個簡易版推出咧，係會相對地咧，對佢哋嚟講係簡單啲，即係可能喂一個掣就搞掂，即係等於好似大家見嗰啲老人，我哋所謂嘅老人機啊、老人電話，都係咁樣噶，嗰啲掣大隻啲，咁咪已經走好遠咯。其實咁樣係啦。 嗱，因為頭先我哋都講好多老人家係。即係去刷去掃呢個碼嘅時候有困難啦，即係佢嘟成日都嘟唔到。咁你呢個簡易版係咪易嘟啲嘅咧？ 嗱，咁啊，另外嗱，依幾個問題啦，拉翻去講翻安心出行本身咧，其實都有一定嘅問題啦。我自己咧就兩部機都有咗安心出行嘅，包括你 Android 同埋 iPhone。咁就有時就呢部機靈敏啲，有時啊嗰部機靈敏啲，即係就算我篤躺個曲咧，都會咁。咁究竟係個曲嘅問題啊，定係個機嘅問題啊，定係嗰個 QR 曲本身已經即係你直視有啲地方都好多油煙啊，係咪會整污糟咗，或者好多人摸過咁總之。有多啲問題就係唔係咁容易篤到嘅，咁嗱，咁嗰個曲就係咁樣噶啦 ，QR 曲亦都冇得轉嘅嚇，咁、你個相機嘅鏡頭係咪靚啲會篤得好啲咧，定係點樣咧？咁就真係呢個就睇情況。咁係咪仲有冇其他方法解決咧？即係我有見好多都有唔同嘅做法嘅啦，其中一個。我突然間都諗到嘅就係、是、其實如果你大家有用一啲支付工具咧、其實喺內地咧就好興講一樣嘢，就叫主數同埋備數嘅，即係話咧有一種咧嗱，即係大家有用嗰啲香港都有嗰啲 支付寶啦，係 啊，支付寶啊，微信支付，一種咧就係、是、我哋而家去數，好似安心出行咁嘅，你嗰啲小店咧就買個 QR code， 我就攞個 app 去數嘅啫，安心出行就係咁啦。咁但係調轉有一種咧，就係、是、哦，你開個 QR code， 佢掃你， 我掃你。嗱、呢啲咧，我估咧，而家呢啲咁嘅數據比較敏感咧，我估一般商户就幾難做到嘅。咁但係政府場所咧，就有機會做到。咁但係嗱、又調翻轉就諗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即係呢個純粹一個建議啫。但係咪真係可以咁樣做咧？就要諗好多私隱嘅問題出現啦。咁另外一個咧，其實而家喺澳門同埋內地嘅做法咧，基本上就直頭係攞個健康碼做，係啦。即係話嗰個你揸住個健康碼，我咪就掃兩件，因為個健康碼本身咧、就已經係實名制，咁所以基本上你掃個健康碼，你已經知道咗佢入咗個場所。咁當然啦，呢啲大家又要傾啦，因為究竟咪大家會覺得真係要掃健康碼喎？咁係咪掃？咁係咪又有一個私隱嘅問題？咁呢啲就要政府同各大團體同埋私隱專員公署要傾下，究竟掃健康碼係咪問題咧？咁另外一個我哋一路都講嘅就話究竟。即係如果安心出行整即係21日記錄貼上去個通關碼度，係咪 OK 咧？定係唔得個安心出行一定要做一個實時追蹤？咁係咪可以分開兩個版本啊？呢個都係我建議嚟嘅啫。即係可唔可以分開兩個版本？一個就有實時追蹤嘅。咁如果你真係要去翻內地工作嘅，咁你咪用實時追蹤版咯。咁但係有好多市民，如果我唔翻內地嘅，咁我咪用一個冇實時追蹤，用翻而家呢個安心出行嘅版本，大家就又咁樣又得唔得咧？但老人家咧？就好似頭先咁樣講啦，即係你要去諗翻究竟可唔可以做得到，好似而家呢啲支付寶、微信支付咁咧，係有兩種唔同嘅掃法嘅。咁但係呢啲兩種唔同嘅掃法都有佢自己本身嘅問題同埋即係私隱問題啊，其實。 嗱就咁聽就如果老人家就咁拎一個碼出嚟，咁喺電話撳咗個碼，然之後咧，你個店家咧就係掃佢呢個碼咧，似乎對一啲有應用困難嘅一啲人嚟講，都係一個幫助到喎。 店家我估就更難㗎啦，因為你叫店家又再整一嚿嘢，佢就冇再掃咧。即係你而家佢掃針卡嗰啲已經即係都有影響個 app 啦。咁唔係唔得嘅，要做都做，咁你就即係又多咗。 即係商户就比較麻煩啲。 定喺度係啦。咁啊，可唔可以整個QR code 咁樣個老人家帶住好似張身份證咁，連埋嗰張長者卡咁樣就掃呢個咧？又都唔係唔得嘅。咁但係又變咗你又要去即係去考實究，即係去核實翻究竟佢揸住嗰張 QR code 係真嘅。佢會攞到第二個嗰張 QR code 咧咁樣啊？咁如果又要攞個身份證出嚟對咧，即係有呢一啲咁嘅問題。咁但係就減少咗你真係要攞嗰個 app 出嚟再掃呢個問題。咁當然啦，每一樣嘢都有利有弊，即係一講冇咁你整個 QR code 出嚟俾嗰個政府場地啦，我估係咁啊。政府場地驚嘅時候，會唔會製造第二啲問題咧？咁呢個大家都要討論下。 咁啊，方生，我想問一問你心目中理想嘅一個老人版嘅安心出行係點樣嘅一個操作嘅咧？ 嗱，你問我咧嗱。撇除頭先講 scan QR code 嗰個問題咧、其實我都係頭先講問心咧，其實安心出行真係唔係好難，因為你見到其實就得幾樣嘢，第一就係開咗個 app， scan 嗰、那個處所嗰個 QR code 啦，係 咯 係 咯。 第二就係上的士就 scan 嗰個的士或者自己打入去啦。咁第三個就係申報你如果係確診就將啲嘢上載啦。咁第四個就依個電子針卡。其實你問我係唔好難做，係唔係好難做？咁但係當然長者都有長者嘅問題，即係我頭先都講啦，其實你啲字太細隻，或者你個掣太細個，花碌碌咁，我已經係好難用㗎啦。所以我覺得係有值得 去諗下究竟點樣去簡化，即再簡化。其實本來已經好簡單㗎啦，咁但係原來都即係嗱，而家真係要好多長者都真係要用咯，咁就真係去做一個用戶嘅調查，究竟啊點樣整你哋會好啲咧？咁樣咁呢個就即係留待翻呢個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嗰邊去做下呢啲考察，究竟係咪有一啲嘢啊可以再做簡化啲，令到即係可以方便多啲長者用咯。 嗯，嗱，你頭先就提到即係通關嘅問題啦，咁而家有關於通關嘅條件咧，都有唔少嘅討論啦嚇。之前咧就係創新及科技局局長邵永恆咧就話，其中一個嘅方案就係用家咧就將呢個嘅安心出行嘅行蹤記錄上載去到通關碼平台，去到核對有冇去過一啲高危場所啦咁。咁但係就即係早前咧，政府專家顧問啊許樹昌教授咧又話，啊通關咧就睇嚟要有一啲嘅電話追蹤功能先得咁。咁你又點樣睇呢啲嘅討論呢？即係結果其實乜嘢方法先至可以同即係內地接軌呢？咁你點睇？ 我就唔知道內地到最後真係想做乜啦，呢個大家都仲有討論緊啦。咁內地我又唔知道有冇表態啦。嗱，頭先我有提過嘅就係話，除咗將嗰個安心出行而家用緊嗰個記錄，本來頭先我咪講話，如果你確診你咪要上載，你都係上載有人嘅記錄。而家只不過將嗰個上載之佢嘅記錄就接去通關碼嗰邊個 app 嗰度，或者喺個系統度上咗去啦。咁就其中一個做法啦。好啦，咁如果許樹昌教授覺得啊，內地話唔 OK， 你一定要有追蹤。咁所以我就頭先講話，係咪可以喺呢個安心出行呢個 app 嗰度加一個 function， 就話啊要有追蹤功能。咁咧就令到你要咧就開着呢個掣，咁就有追蹤咯。呢廿一日冇就食到佢。好啦，咁當然有啲事唔到，哇！呢一加個追蹤功能，我即刻唔敢用，我點知你幾時開幾時閂？咁不如就索性做兩套出嚟，一個咧就有追蹤功能，一個就冇追蹤功能。咁大家我唔會翻大陸嘅，咁我咪用冇追蹤功能。但我一定要翻大陸，我也好似阿譚宇中話齋，我唔介意被追蹤嘅，咁咪用一個有追蹤功能嘅安心插板，咁就分割咗啲兩邊，咁大家咪各取所長，咁又可以做到呢件事。 系最后，我又想问翻咧，即系关于一啲即系长者友善嘅一啲应用程式啦吓。头先就讲到话，即系而家一啲嘅网上购物嘅应用程式咧，系有一啲长者版啊。咁你觉得政府方面，政府嘅应用程式又做得好唔好咧？系咪长者友善咧？你觉得？ 嗱，其实我谂经过今次呢件事咧，都可以睇翻。我哋见到其实澳门咧有一个有个 app 叫一互通，咁其实佢嗰个咧就同呢一个我哋嘅智方便就类似嘅。咁佢都有一个，佢叫简易版咧，佢就唔系长者版，但其实实际上都系俾长者用，啲字系啲 icon 大啲，字大啲。咁就我哋都可以谂翻啊，如果我哋想嗰啲电子政府嘅服务啊，或者呢啲 app space 嘅，即系呢啲程式嘅服務係可以普及啲，連長者都可以用到。我哋真係有需要咧，都真係要開發一啲簡易版咧，係俾呢啲長者或者傷殘人士啊、弱視嘅人咧去用啊咁樣。 嗯，係啊，方 Sir， 我都想追問翻頭先嗰個問題咧，就係、是、如果真係有一個有追蹤功能嘅安心出行版咧，係咪需要全港的所有處所都需要安裝呢個安心出行嘅咧？因為係你安咗呢個版咧，因為你要去大陸啦，要同佢哋即係要接軌啦。咁因此咧就係用透過香港嗰個本身嗰個電信網咧，即係佢可以直接追蹤曬你去過邊度嘅咁樣嚇。咁係咪係咩件咁樣嘅事？即係好自動咁樣就可以報曬嗰啲行蹤去落曬個記錄度，亦或你係每一度都要篤一次咁樣咧？ 幾樣嘢嚟嘅，純粹篤去處所咧，就係等你好精準地話俾你聽，你去過呢個處所去咗幾多個鐘。咁但係如果你話開一個所謂追蹤版嘅安心出行啊，即係整一個新嘅，咁跟住就長著佢嘅話咧，其實如果你用個 Google Map 咧，你都會知道，第一你要俾個權限佢，如果我唔俾你追蹤我嗰個位置嗰、那個 location 嘅話，你係追蹤唔到。 係啊 係。咁你就廢咗嗰個武功啦。咁當然你要開咗啦，唔係你廿一日都冇追蹤任何嘢，真係冇用嘅。好啦，咁你開咗之後咧，譬如好似 Google Map 都有噶。其實如果你長開著呢一個 location， 即係我揸車話 Google Map 嘅。 係啦係啦。 佢其實咧每個月會 send 個報告俾你嘅，就話啊，你咧呢個月裏面就去過呢一堆地方。 係 啦。係啦，咁咧就啊，你可唔可以話我聽，其實你 exactly 係咪去過呢一個地方咧？佢係有問嘅。咁好啦，答翻你頭先講話係咪電信商可以追蹤到某程度上是的。那其实现在 Google Map 呢那个定位呢某程度上是两即二合为一，是一种我们所谓的即合成版，就是它有用紧 衛星嘅 GPS 定位，同時間係有用緊電信商嗰個我哋所謂嘅網絡嘅定位，即係靠三個發射站或者更多個發射站攞我哋嘅 triangulation， 即係個三角定位，就估。但係呢兩種定位咧，那個準確度係有啲分別嘅。GPS 咧係準啲嘅，電信商嗰個定位咧就係差啲，但係電信商嘅定位可以定到室內 ，GPS 就定唔到嘅。咁就嗱，咁啊兩溝啦，變咗就又有定位。同時間有儲蓄，其實係兩套 record 嚟㗎。不過你一做，咁你有醫藥追蹤嘅時候，咪兩邊睇咯。你又有去過呢間餐廳，我又睇你去嗰個 location 又真係去過。於是乎又去就會成埋去到邊度。咁當然啦，私隱係另講啦。依家大家我係講緊呢邊， 係冇錯冇錯， 係移民又好貪心私隱咁。 係啦，即係內地就係呢一套嚟㗎嘛，係咪 啊？大概係咁樣。即係我所以講就係話，即係點解話真係你要用就即係分開咯？我覺得我就 係 大家有選擇啦。如果你內地需要咁你就分開啦，如果唔係嘅話，咁就繼續用而家安心出行啦，我覺得冇乜問題。 OK， 嗯，明白。 好啊，唔該曬方寶橋，多謝你。 好，唔客氣。 方寶橋咧就係資訊科技商會嘅榮譽會長嚟噶，咁啊，大家都睇下有咩方法可以做呢個安心出行咧，更加方便到市民啦。好啦，我哋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咧講講其他題目。 真情唱，真情 jam， 一场音乐派对，逢星期一晚准时上演。港台电视31 Bang Bang 星乐天派对，每集邀请一对香港乐队组合，用音乐绽放快乐。今场主角，本地独立乐队 The Hurst， 今晚7:10，港台电视31。 管理新思维， 嘉宾汇港资本董事及科技总监林晓峰博士， 就是说现在我们整个地球整个社会面对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你如果那个问题越严重，个痛楚越痛的话，你要解决它那个的回报越高。我希望透过 Impact Investment 支持更加多，其实令到它的共力更加大。 星期日下午2:00， 香港电台第一台， 管理新思维，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是晚上的7:27，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和杨立门在这里。杨立门，我们谈一下关于火炭的一个熟食市场。不知道有没有听众都去过，火炭的这个熟食市场都已经有近40年的历史了。但近排就政府就宣布说会在2024年之前呢就清拆这个的熟食市场。兼且就会这个的会改建为一个兴建综合大楼。这个的综合大楼里面就有即不同的设施啦，包括一些的可能长者啊或者其他的设施。但是呢就没有预留到空间呢去到重新安置返呢个嘅熟食市场。咁有啲熟食中心嘅档户呢就希望可以原区安置啦，咁亦都係俾市民呢就係喺飲食上面呢就多一个嘅选择啦。咁其实睇返嗰个地区呢，咁即近期都即近年啦，都多咗一啲住宅嘅大楼啦，屋苑啦。咁但係呢啲社区设施譬如话综合大楼咁呢，咁係一直都欠缺嘅。咁所以呢就政府先至喺呢个地方呢就係、是去到改建成为综合大楼。咁但係呢个熟食市场有近接近40年历史啦。亦都係好出名食，譬如係乳鴿啊、雞粥啊，咁一個好有特色嘅一個地區特色嘅一個大排檔熟食市場嚟嘅。咁如果一下子冇咗，又唔預翻位置俾佢哋，有次咧就有啲人覺得好可惜喎。 係啊， 咁點平衡 呢？我諗呢一件事可能都有幾個角度啦。我諗好多熟悉呢一個熟食檔嘅人嘅朋友，可能就會有一個感情嘅角度啦，即係承載住好多嘅所謂集體回憶嘅地方嘅，好似譬如話中大啲學生啊，嗰陣時去到食宵夜啊咁樣，你嗰啲學中大喎，你嗰陣時 係我有幫襯過， 係咯，咁一下子冇咗，咁或者好似集體回憶即係流失咗咁。咁另外就係呢一個地方將來嗰個規劃係點樣啦，咁呢個或者我哋遲啲可能揾個專家去講一講。咁另外一個就可能係嗰啲商户點樣去安置 嗰個嘅問題。咁呢一度照計就唔係一個好旺嘅地方嚟嘅，據我所觀察嚇。咁如果係當局可以真係俾到少少嘅特惠津貼啊，俾佢哋搬遷去一啲比較旺啲嘅地方去經營咧，都未嘗係一個壞事嚟嘅。 嗱，上個星期咧就沙田區議會咧就討論過呢個嘅項目啦。咁而食環署嘅官員咧就喺會上面就講話啊，其實咧火炭區咧已經有唔少嘅食肆啦，咁所以就未有安排咧喺將來建成嘅綜合大樓裏面咧設翻熟食市場喎。咁大家又點睇咧？我哋電話1872311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警方在湾仔入境事务大楼拘捕五人，怀疑使用虚假安心出行应用程式，涉嫌使用虚假文书。他们介乎22至45岁，案件交由湾仔警区重案组跟进。入境处表示，今朝早发现有人怀疑使用虚假安心出行，试图进入入境事务大楼，处方报警处理。据了解，被捕人士包括审计处人员和入境事务主任。入境处表示，一向十分重视员工的行为操守，如果发现任何人员有违法或不当行为，一定会依法和按照既定程序严肃处理。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说，若果有公务员以违法方式规避使用安心出行，是不能接受。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政府会按卫生防护中心辖下科学委员会建议，安排为特定群组接种第三针疫苗，希望今个星期内公布相关安排，预计今个月中之前开始为这些群组打第三针。聂德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优先接种第三针的目标群组主要包括60岁以上医护人员或者职业属高暴露风险人士、长期病患者、免疫力弱，例如癌症患者、器官移植人士等。被问到因应开展打第三针，会否再延长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服务，聂德权说，不能长时间维持这么多间社区中心运作，但会确保有能力做好打第三针的工作。政府统计处公布第三季本地生产总值 GDP 预先估计数字，上季 GDP 按年实质增长 5.4%， 增速较第二季放慢 2.2%，主要是因为基数效应以及经济在上半年表现较预期强劲，但内部和对外需求就维持稳健增长。今年头三季 GDP 按年扩张 7%，第三季私人消費開支、貨品出口和進口表現都較第二季增長放緩，服務輸出增幅就快過第二季。政府表示，第三季 GDP 修訂數字和更詳細的統計數字，以及今年全年 GDP 的修訂預測，將會在11月12日公布。平機會關注一宗校園性騷擾事件。平機會引述有傳媒報導說，一名男學生涉嫌在學校裏面偷拍多名女學生和女教師裙底，指出有關行為可能違反性別歧視條例下關於性騷擾的條文，歡迎市民有需要時向平機會投訴。平機會主席朱敏健強調，學生和學生之間或者學生和教職員之間發生的性騷擾行為都屬違法，學校有責任採取補救行動，消除校內可能在性方面造成有敵意或者具威脅性的環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相当温暖，亦有一两阵雨。星期日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日嘅气温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较早前咧，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科学园嗰度咧有意外事故，啱啱清咗场，不过都仲系相当之多车嘅。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同埋大老山公路近住小沥源嘅。受到较早前嘅意外事故影响，而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科学园一带仍然系非常多车。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同埋大老山公路近住小沥源。仲有就系屯门公路啦，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青田交汇处都有意外噶，龙尾喺小榄。之前咧，九龙区咧七咸道北去油麻地近住佛光街快线都系曾经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龙尾江西街。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税务大楼，西行龙尾排到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好多啦，而家龙尾喺桥面灯位啫。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温思劳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嘅龙尾近浸会桥面，龙翔道嘅龙尾喺黄大仙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处。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现在九龙区观塘道东行线去油塘近住康宁道牛头角港铁站一带还是多车的。安全车速报告有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请多礼让巴士，等巴士可以安全地驶出巴士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想有大气电波时段还要有资助？ CIBS 帮到你。 CIBS， 你的广播平台，你的开咪机会。 合资格团体或个人可以申请制作13集电台节目，还有制作资助。 第37、38季接受申请。 截止日期10月2号下午5点半。详情请浏览 cibs.rkhk.hk。在这里人人都可以开咪。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政府会检视法援的制度，近日提出了改革。有社会团体指出，收回这个权的做法有可能违反了基本法第35条的精神，法律援助处处长邝宝昌。 现在的做法是没有任何抵触到基本法35条或者人权法。法律援助案件刑事条例里面是没有选择律师这个权的，所以其实是两回事来的。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高福慧、李文，星期六问责。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咧，係政府計劃喺2024年之前咧，就清拆呢個有近40年歷史嘅火炭大排檔啊。咁啊，如果有冇聽眾亦都係幫襯過呢個大排檔咧，或者係亦都係嗰一區嘅居民嚟講，大家對於今次嘅一個清拆嘅計劃有咩嘅意見呢？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 同我哋傾下。講多少少今次呢個事件嘅背景先啦。嗱，呢個嘅火炭嘅熟食市場啦，有分有東同埋西兩邊嘅。咁啊，1982年啟用，咁啊差唔多40年啦。咁其實都係政府用地嚟嘅，咁而且地方都唔細嘅。東面咧就有32檔。西面咧就有15檔， 咁政府就見到啦，咁其實區內咧即係好多嘅住宅項目落成啦，其實都有啲嘅社區設施嘅需求啦，咁有一啲嘅一啲重建嘅一啲計劃喺度嘅，咁而亦都係改過啲計劃啦。我講講最新嗰個計劃先。嗱，最新嗰個計劃咧就係話呢個嘅綜合大樓啦，就會選址喺火炭東熟食中心嗰度去興建嘅，咁而咧就係鄰近咧都有呢個嘅。连同邻近嘅，譬如篮球场啊、休憩处啊、露天巴士总站啊，就一齐咧起呢个嘅综合大楼嘅咁而咧就系另外咧原本嘅火炭西熟食中心咧，亦都会被收翻，就做呢个嘅临时巴士总站嘅咁嚟紧呢个嘅综合大楼会咩设施咧？咁啊，相信会有呢个嘅幼稚园啦、社区会堂啦、安老院舍啦，仲有譬如系少年警讯会所啊、更生服务中心等等嘅。不过咧，今次嘅焦点就系咧。未有預翻空間咧，去到做食肆或者係熟食中心啊，咁所以咧就令到而家要去搬遷嘅一啲熟食中心嘅租户咧感到不滿啦嚇。應該點樣去平衡呢件事咧嚇？咁不如都請嚟一位檔主同我哋傾下啦。 好啊。 咁啊，電話旁邊咧就有火炭呢個嘅其中一個大排檔嘅檔主莊先生喺度啊。莊生你好。 系主持好，主持好， 你好啊吓，不如介绍下你哋档先啦。系其实你做咗几耐，系做乜嘢？譬如系以系都以鸡粥闻名系嘛？ 啊系啊，我哋都做咗卅几，差唔多四十年噶啦。 系 咁就主要都系卖乳鸽啊、鸡粥咯，嗰啲小炒啊咁样啦。 咁 其实都系嗰啲嘢食啦。不过就突然间今次咁啊，好无奈啦而家系。 系嗱，咁预计咧，政府就会喺2024年之前咧就拆卸你哋嘅熟食中心啦。咁你哋而家有咩嘅打算啦？ 其实我哋而家都系同政府反映紧我哋意见啦。咁希望政府真系听到我哋声音啦，或者市民嘅声音啦。咁啊，都重新即系睇下谂下个空间，真系揾个地方可以安置我哋啦。即系我哋从来都唔反对社区发展。但系其实边区都好啦，你要发展都一定要有个平衡咧，即系同埋火炭区更加，因为火炭区咧系一个传统工业区嚟嘅，即系好似今次咁，我哋啲档户收到佢话五月份到而家十月份，我哋中间有去揾过其他有冇啊？其实有冇其他位可以喺园区揾翻我哋继续经营咧？我揾都揾唔到，老实讲。咁你话根本上因为嗰区系工业区咧，咁啊大部分都系啲工厂大厦。咁食环署讲，佢又讲咧一句话，附近有好多食肆选择。咁其实有咩选择俾到啲市民咧？咁其实呢点咧，我都想政府就真可以听到我哋嘅声音啦。因为我哋其实由呢个消息出台到而家咧，我哋有好多食客咧，即系当然嚟得我哋呢度食都系支持我哋噶啦。咁佢哋咧都系话啊，都系认为政府咁样去呢个安排系有啲考虑不周嘅，因为你人口增加，设施需求上升咧。但系有一句嘢都一定系真咧，就系、是、人多咗都要食饭噶，系咪先？咁你嗰区其中我哋都系一个比较大嘅供应点啦，喺饮食上系咪先？咁、政府反而咧就唔安置，咁咧其实当区咧，我哋好多熟客啊，嗰区都个个都话政府话你，即系你俾嗰啲所谓设施佢宁愿唔要啦，即系咁。但系政府咧又唔知点解咧，佢哋就话见到社会有呢个需求。但系偏偏又见唔到对熟食嘅需求，咁啊调翻转咯。我哋又都觉得好咩啦，所以而家我哋希望政府，因为我哋向区议会啊，都讲，即系区议员啊，都有问我哋噶，区议员自己都系好赞成我哋嗰啲嘅见解嘅。咁表达啲声音俾政府听，希望政府而家都会听下我哋啲声音啦。 我想问一下你而家经营咗几十年啦吓，咁照睇你哋个生意系可以嘅吓，即系可以维持嘅吓，即系都有一定程度嘅需求，即系对你哋嗰个服务吓。咁多数系咪都系啲工厂翻工嘅人士系会嚟你哋嗰度食嘢？ 其实就各式各样嘅人都有啦，当区居民啦，工厂嗰啲收工嗰啲。上班族啦，或者附近好多嗰啲车房啊，即系工厦等等嗰啲人啦，或者当区亦都有中文大学啦，因为嗰啲 学生啦， 都会经常过嚟啦。同、 嗯、 埋就其实我哋嗰度咧一个特色啦，其实你话去到星期六日咧就都爆晒噶啦。如果好天嘅话，因为落雨就冇得讲啦。但系如果好天咧，星期六日咧其实都爆晒。 即系好多区外嘅人入嚟食系咪 啊？好大量啦，因为呢个系特色嚟噶，即系好似我哋去其他区有阵时出去食啲特色嘢咁。咁火炭嘅特色之一咧，即系沙田区咧就系、是。 就是乳鴿雞粥啦嘛。係啊，好多人去馬場啦，去完車公廟咧，就會順便夜晚嚟食飯。 嗯， 咁呢啲其實就係市場早嘅證明啦，即係如果冇 咁，即係話當局佢當局喺度話其實周圍都好多食肆嘅嚇，咁、啊、即係多你一多間唔多，少你一間唔少，似乎係咁講啦。咁、啊、其實而家。現有嗰啲食肆係咪多數都喺工廠大廈裏面嗰啲咁樣嘅食堂啊嗰類嘅餐廳咧？ 都有啲商場，商場食肆都有啲， 都有啲商場嘅。 上邊有個商場嘅，同埋駿洋邨就新開咗。但係老實講咧、嗯，單靠嗰個商業中心同埋嗰個駿洋邨咧，就一定係應付唔到。係 唔夠嘅。O K。 唔好講再增加啦。如果冇咗我哋而家人口都應付唔到啦，何況你話將來你預測到個人口繼續上升咧？咁冇理由咧，仲要減少個食物供應噶嘛？因為你話其他嗰啲工廈嗰啲，老實講，夜晚佢哋都唔開門啦。 係啊，好早閂啊，佢哋 啊嘛，係咪咯？咁政府唔知點解睇唔到呢啲？ 係咯， 係啦。咁所以我哋就都想表達下呢啲俾政府聽咯。 咁如果你真係要你搬啦，咁你覺得你有啲咩選擇咧？係咪佢都有一個特惠金俾你哋嘅？ 政府咧一筆過呢個23,000賠償金嚇。 嗯 系啦，政府又有赔偿金，或者咧可以话我哋去拣佢嗰啲其他空置嘅档口继续经营嘅， 系咯，其他街市啊， 系其他街市啦。不过老实讲咧，我哋当然我哋要园区就系我哋嘅首选啦，我哋最要做就话，亦都系好合理噶嘛。 嗯， 即系园区我哋做咁多年咁多熟客，冇理由我哋就走噶。老实讲啊，应该我哋要生存，因为出边生意都好难做而家。 嗯， 咁我哋而家喺园区系优先啦。至于你话佢个特惠金啊，更加都系嘥气啦。即系佢个特惠金系讲紧系政府个食环署都讲系咁多年以嚟，佢哋都沿用紧呢一个金额。 嗯、 即系可能我三十年前有呢个数，而家十年有呢个数，今日有呢个数，可能五十年之后佢拆其他中心都系用呢个数嘅。你大家自己评下合唔合理咯，即系够唔够咯？呢个所谓特惠金，因为佢个特惠金精神咧，可能就话。嗱，你走啦，一系揀政府档口。如果你唔揀政府档口咧，你都攞住嚿钱出去，睇下有冇啲私人嘅档口自己再嚟过啦，系咪先？政府唔系想赶住你，佢要发展，即系佢嘅精神系咁啊。但系呢嚿钱咧，喺廿年前或者三十年前咧，可能都真系够我出去开翻一个细细地嘅档口继续经营。 系。个银码廿年都冇转过。 几十年都冇转过啦，即系 你今时今日攞住二十万出去，其实就出去。对于一间有规模嘅食肆嚟讲，又 你又要装修， 唔好讲规模，唔好讲规模，你讲一间茶餐厅你都开唔到啦，廿万老实讲，你净系装修， 你净系搬屋嘅装， 系啊，你都唔够啦。所以政府咧 租都唔知租到几多月啦， 都系好失败嘅，亦都好失败嘅。即系佢，就算你真系要我哋走。當然我哋唔係想走，我哋個個都想做，我哋檔檔都想做。但係你就算要走，你都冇理由講二十萬依樣嘢出嚟啦。即係老實咁講，即係你應該要 review 你人工年年 review， 佢哋自己年年人工年年去睇去調整。呢啲你都要調整㗎，即係呢啲都係好實在嘅問題嚟㗎嘛。但係佢哋就冇咯。但係我哋都係嗰句，我哋就唔係話想要佢任何賠償。我哋係想生存繼續做嘅啫。我老實講，因為我哋咁多檔個心聲啦。 Okay. 上个礼拜就区议会就开过会啦，咁、啊、就亦都有区议员代你哋去问呢啲嘅问题啦。咁头先个都引述咗答案啦，食环署嘅官员就係话，即係其实区内已经有其他嘅一啲飲食嘅一啲商户嘅安排选择啦。咁仲有冇争取嘅空间呢？其实仲有冇机会可以加返一啲熟食市场嘅空间喺嚟緊嘅综合大楼嗰度呢？ 其实你问我哋咧，就绝对觉得有空间啦。即系区议员就系咁讲有空间啦。未来政府咧，啲大厦你重建咧，人口越嚟越多。区议员同我讲过，未来咧可能又会多几万个人喺多兰区度。咁人一定要食饭嘅，你一定系有呢个需求。同埋咧，数据中心咧唔系话净系单系话俾个市民食饭，亦都系俾个市民多个选择。喂，有人中意食好嘢，有人中意食啲地道嘢，有人中意食贵嘢，有人中意食平嘢。咁其实政府其中一个角色咧，亦都系维持市场嘅平衡，又系维持到市场有各种唔同选择俾市民啊嘛。其实佢整个熟食中心，到时候啲市民中意咪嚟帮衬咯，唔中意佢咪可以帮衬啲连锁啊，嗰啲大企业啊，亦都可以。咁但系政府就忽去咗一样嘢。至于头先主持问，仲有冇机会我去争取咧？我哋咁多党都冇放弃嘅。老实讲，因为我哋认为咧。呢啲即係有道理咧，就去到邊度都講得通。即係去到呢一度咧，我唔相信政府啲高官識諗呢啲道理。不過可能係 暫時佢哋未聽到啲聲音啊，或者決策嗰班未真係咁了解個區嗰個民情啊，嘅市民真正嘅需求等等。所以我哋嘅希望咧，就透過區議會啦，或者傳媒啦，或者電台啦，你哋啦，即係希望真係決策嗰班啦，嗰班高官咧，真係可以為市民做翻啲精改做嘅嘢啦。係呢啲就我哋嘅諗法啦。係。 嗯，好啊，唔該曬莊先生啊。多谢你， 唔该晒，好，拜拜。 庄先生咧就系呢个火炭嘅熟食中心其中一个排档嘅档主啦。咁各位听众有冇去过呢个嘅火炭嘅熟食中心食过嘢咧？咁大家或者系即系大家对于今次政府计划去清拆呢个嘅熟食中心，起政府综合大楼吓，咁大家有咩嘅意见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啦。咁电话旁边咧又请嚟另一位嘉宾啦，就系规划师学会嘅副会长杨永山啊。杨永山你好。 你好啊， 你好， 今次就都好似系一个即系熟食中心嘅呢啲档户吓，同埋一啲社区设施之间嘅一啲矛盾啊，或者要平衡嘅地方，你点样理解呢个议题咧？ 系咁，其实咧呢个议题咧，喺规划嘅角度，我哋如果喺规划嘅角度咧，呢个系一个详细嘅规划，甚至可以话咧，其实系一个即系。在我們那個社會進步啦，那就要去改善周圍的規劃的配套設施的時候呢，那怎樣去安排一些即是現有的經營者或者現有的商戶，那去令到他們呢可以繼續他的營業。那我們看到呢，其實呢社會的進步啦，一定是要有即是創新的思維啦，令到呢那個食肆的衛生環境是有改善，那這個呢是同意的。兼且現在呢，其實我們看到香港那個土地資源很緊缺，應該呢善用土地一地多用呢，這個呢亦都是即係好應該啦，就係配合翻周圍嗰、那個即係發展。咁但係我哋睇到一樣嘢咧，就係話究竟而家我哋講緊一地多用嗰、那個地方裏邊，其實係一個唔止一層嘅，可能係一個多層式嘅大樓嘅時候，咁係咪即係現有嘅一層個嘅一個即係熟食中心係絕對冇辦法去容納咧？咁於是我哋咧就會睇翻咧即係佢喺東面同埋西面嘅規劃，咁睇到咧，其實喺東面嗰度啦，就主要係即係自我理解啦，就係、是、以一啲一啲即係 sports， 即係一啲體育設施為主嘅一啲活動啦。咁係咪可以考慮就係話，其實既然體育設施為主嘅活動冇話係需要喺邊一層樓發生嘅話，咁嗰、那個熟食中心係咪都係有條件擺翻喺地面呢？又或者調翻轉，如果我西面做安置翻呢個熟食中心嘅時候，睇到佢而家咧嗰個初步嗰個規劃，佢嗰個地即係佢係包括有安老院啊、日間護理中心等等。咁呢啲設施咧，都大家都明白啦，一定要係比較靠近地面嘅。咁如果係咁嘅時候，熟食中心又有冇條件擺翻去頂樓咧？咁就好似即係而家我哋即係見到嘅好多熟食中心啦，都係頂樓嘅。咁甚至佢有個即係頂樓嘅平台仔啦，你可以出去咧做少少露天嘅飲食。咁點解我哋係會有呢、這個即係睇法咧？就係、是、其實大排檔啦，或者呢一類嘅食肆啦，除咗話佢哋呢幾檔即係做得即係好耐嘅歷史之外咧，其實呢個大排檔嘅歷史都係香港本地飲食嘅文化嘅重要一環啦。咁兼且咧，其實佢都可以咧成為一個好重要嘅旅遊業。據我所知咧，其實喺而家呢一個熟食中心咧，唔淨止係附近嘅居民會去佢喺嗰度食。嗱，除咗學生之外咧，其實香港地咧，就是我哋大家即係好最中意係出街揾食啦，咁去揾食嘅時候咧，亦都係好中意去嗰度食。咁點解？因為佢有個特色，同埋佢有個即係聚腳點。咁我哋睇到咧，其實新加坡老巴薩咧，咁佢都做得好好，佢甚至咧有埋音樂啊，咁跟住啲遊客就會去噶啦。香港地咧，其實咧做呢一啲熟食中心咧，翻新咗之後再重置呢啲熟食市場咧，其實唔係新鮮嘅。我哋舉一個例子，海防道嗰、那個臨時街市同埋熟食中心咧，其實佢係近年啱啱做完裝修，其實啲即係嗰啲檔口咧係搬翻入去嗱，佢哋中間係停咗好似年幾兩年嘅，但係都搬翻入去嘅。咁譬如 油麻地個玉石市場、玉器市場，咁佢咧就因為而家中九龍幹線要起啦，咁佢就臨時遷咗去一個地方，起好咗再搬翻入去。咁其實香港其實做得好好嘅，我都要讚一讚政府。其實香港嘅政府係做得好好，佢會有諗到呢啲嘢嘅。咁你話，其實附近咁多食肆，你不如去附近食啦，又或者你打散啦，即係你周圍去咧，其實已經冇咗嗰個味道，嗰、那個特色。咁所以我哋就即係認為就係睇下係咪仲有條件可以即係重置翻呢一個熟食市場喺嗰度咯。 係，我想問一問咧，你有冇同政府有關負責呢一次項目嗰個規劃？又是負責規劃的人士是有溝通過，理解過他為什麼覺得這個新的綜合大樓是不能夠容納或者一層過的熟食中心的，有什麼特別的原因的？ 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的，是我是沒有跟他們了解過的，而這件事呢我亦都是有興趣想知道的。 你知不知道哪一個部門是主要是去負責這一次的規劃嗰個項目噶，因為有陣時呢啲牽頭部門唔知邊個，有陣時係食環署，有陣時可能康文署，有陣時係社會福利署咁樣噶 喎。其實咧就熟食中心就應該係食環署，但係咧佢第二日即係重建之後咧， 佢綜合噶嘛， 係啦，綜合嘅，咁我就唔清楚係邊個啦。但似乎咧，因為呢一個 topic 咧就有個睇下先啊，你等等，就係、是、咧有個政府部門，佢曾經係答過即係食環署，咁佢咧就曾經係喺應該係喺區議會嗰度嘅回應過嘅，咁、那個都係食環署嚟嘅， 係嚇，咁但係佢哋就覺得冇需要啦咁樣嚇。 佢嗱當時咧，我睇到佢哋即係當時嘅回應啦，咁佢就話因為那個大樓的設計呢就是多位安老院舍和、即日間護理中心，還有呢火炭區一帶已經有為數不少的食肆、所以就未安排在大樓裏面設置這個熟食市場、的確啦、其實如果從個表面上看啦，究竟這些食肆是要、有多少人口，有多少、食肆相對要有多少呢，的確是冇一個硬指標嘅，咁我哋可以睇翻一啲現實啦。咁就係話，而家究竟呢個熟食中心係咪好多人都仲係去幫襯緊咧？有冇呢個需求咧？咁同埋咧，就係、是、我亦都睇到咧，其實政府方面咧，佢都有誠意嘅，佢又唔係話完全關曬道門，因為佢話佢仲會繼續同持份者保持溝通。我相信咧，佢係會再睇下持份者嗰邊究竟佢有乜嘢需要，同埋咧究竟可唔可以我哋叫做即係就到啊，即係或者大家可以共存到咧。其實我相信咧都可能未必唔可以咧，就係、是、即係做到共存啦。嗱，如果真係有啲乜嘢好特別嘅技術原因做唔到共存嘅話，會唔會係有條件將呢啲檔係全部搬去某一啲即係地方一齊共存咧？咁呢個咧，嗱我自己做規劃啦，咁我睇到咧，咁嗰個難度可能比起搬翻去西面或者或者東面呢兩個地方是但一個地方咧，係即係更加高啊！咁所以，與其係再另外揾一個新地方，係咪都可以咧諗翻東面或者西面咧咁樣樣？ 嗱，即係今次見到呢個嘅火炭熟食中心啦，係好多人即係都有唔少人喜愛嘅一個熟食中心啦嚇，亦都香港其實即係大排檔都買少見少啦，即係可能大家都係希望可以保留住一啲地區特色嘅一啲大排檔啊嘅飲食文化啦咁。咁但係即係譬如、你有建議，譬如將來如果要去到保留啦嚇，咁可以點樣去設計令到呢啲嘅地方風味啊，呢啲即係大排檔嘅風味可以保存落嚟咧？咁頭先你話就算搬上樓，咁可能都係啲露天嘅空間，咁可能嗰個感覺有少少唔同嘅喎。咁你有冇咩建議喺度啊？ 好嗱，咁就呢個問題問得非常好嘅嗱。咁其實咧，我頭先剛剛話搬上樓嗰個咧，就係、是、假設 西面佢真係要做安老院同埋日間護理中心，即係俾老人家嗰啲啦。咁因為安老院社同埋日間護理中心咧，佢係需要比較低啲嘅樓層嘅，一般嚟講就係24米以下啦。咁所以咧，這個如果熟食中心咧係霸佔咗地面嗰一層咧，就絕對係即係唔好啦，因為會減少個日間護老院即係嗰個安老院社嗰個提供嘅。咁、如果是这样呢，譬如说搬上去顶楼不是代表他要露天。我的意思呢就是说呢顶楼 就可以 好他可以呢就是大部分是有蓋，有少少地方是露少少天，那就会可以有一个风味和个通风会好一点。而如果呢假设在即是冬眠呢，他可以呢譬如摆返在地面那层。咁直情咧就好似而家即係做緊嗰個經營嗰個環境咁，但係有一個改善嘅環境，好似而家海防道嗰邊咁，咁其實都可以做翻個風味嘅。 明白。 Okay. 好啊，唔該曬你啊。 唔該曬。 咁啊，剛才接受我哋訪問嘅就係規劃師學會副會長楊榮山啊。咁都睇睇咧，究竟嚟緊嗰個討論咧，就將會係點樣去發展落去咯。咁、今日嘅自由風節目時間就嚟到呢度啦。 好， 好，聽日再見啦。 Okay, 拜拜。 拜拜。